大飞姐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阿何古咧就喺广州啊，即系呢个公干，咁咧佢就赶翻落嚟，咁我哋唔知佢干唔到啊，咁但系我哋尽量等佢。 风大雨大啊！ 系好大雨啊出边啊！咁但系咧今日咧又好荣幸再请到阿苏廷佛博士过嚟啦。 大家好。 吓、啊，咁呢、這个即系题目咧，其实就系苏博士嘅拿手好戏。 嗯， 我记得咧，其实 学生嚟嘅就学生， 唔系唔系，嗱，学生唔代表唔系拿手好戏啦，即系两个有冇矛盾噶嘛？咁但系咧，大家如果听神秘之嘢耐嘅咧，其实都记得阿苏博士系上过嚟一次嘅。而当其时亦都系讲过呢、這个科学风水嘅。咁、但系点解事完咧？即、就、系、是、我会再请阿苏博士上嚟咧，就系、是、咧原因好简单，就系、是、我有一次喺城大附近就撞到苏博士。咁喺佢撞咗之前咧，我就喺城大入边咧睇咗本书。咁呢本书个名咧就叫《Scientific Feng Shui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Fundamentals and Case Studies》。嗱呢本书咧就其实系苏博士同埋另外一位学者阿 Michael Mack 一齐合作嘅。 博士啊， 博士系嘛？咁嗰、那个前言咧就系 Derek Waters 啊，一位相当之著名嘅。我唔记得佢其实佢专业系咩嚟嘅？ 佢本身系音乐家。 哦， 啊，佢领导嗰啲 orchestra 表演嘅，咁、但系佢本身亦都系写咗十几本书啊， 我亦都好深印象啊。咁呢本书其实我睇过下咧，就入边系相当之资料丰富，特别我睇到咧就系入边多咗相当啲多相，同埋一啲即系用英文解释，譬如九宫飞星啦。或者是怎样用那个罗庚罗盘啊那个方法的。咁老实讲呢，即係虽然我自问啲中文呢都唔係太差，即係当然唔係好啦。但如果睇到呢啲书嘅时候呢，我有少少头晕嘅。我唔知苏博士有冇咁嘅情况啦。 嗰、那个难关。 係啦，咁因为大家睇到嗰啲咩即係东南西北啊，入面再分嗰啲阴阳啊，即係呢个咩五行嗰啲呢，我有少少晕啦。咁阿几图其实都好鍾意呢啲嘢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大家会问啦，就係、是、用英文写咁出嚟嗰、那个即係味道系点样呢。咁但係呢，今日苏博士嚟到嘅时候咧，我就首先反而问一问咧苏博士一啲即系比较个人啲嘅问题，就系咧，其实你对风水你系属于家学啊，定系还是你入到去大学嗰阵时候咧先至提有呢个兴趣咧？ 其实咧就风水就唔算家学，因为我自细咧就屋企就冇教风水嘅，不过我自己嘅兴趣系风水，咁所以系后来呢个半路出家嘅风水系吓、不过我就自细就都可以叫做书香世代啦，即系祖父太公或者呢个我爸咁啦，都系从事呢、這个中国文化嘅工作咁样，所以都系算系走文化路线。 嗱、其实阿苏博士咧，即系我听到你个名咧，我有少少惊，会唔会其实你都系可能系苏东坡后人嚟？ 经我老豆讲咧，就肯定系，但系我就未见过族谱。不过多数都后人咧就唔系好特别嘅，据闻话净系广州都有五万个啦，已经，咁、所以唔算好特别啦，太耐啦。 我哋啲即系 都好特别， 好特别噶。嗱，其实咧，我谂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香港姓苏嘅一啲学者咧，都几著名噶。举个例啦，譬如苏文作教授咁样咧。咁其實同阿蘇博士你有冇一啲親戚嘅關係 嘅？其實佢係先父啦，就係、 是、 我爸。 嗱，我要睇一睇，因為咧我個中學嘅會考嗰張證書咧，後面就係蘇文作教授嘅簽名喺度嘅。嗱，我都唔明白點解。嗱，我當其唔是唔知嘅，但我後屘再大嗰少少，我要睇睇咧，其實佢喺中大係有教職嘅嘛。 是没错，他退休前一路都在中文大学任教的。就是中文系啦，即是叫中国语言文学系。 咁咯，咁啊一路一路教到退休，咁啊退休之後佢都入曾經有段時間去咗教學院，咁、 嗯、 所以即係基本上我出咗世冇幾耐就已經知道佢入咗中大噶啦，咁一路都係中大教書咁樣啦。 嗯，咁阿蘇博士嘅先父其實佢係咪都係家學方面咧，即係成才嘅咧，定係還是佢透過個個學正正，即係所謂我哋當其時嗰啲正規嘅學校讀上去嘅咧？ 我諗兩樣都有啦，因為我爺本身呢就係、是、進士就禮部員外郎啦。 邊一朝啊？ 係清朝啦，好明顯。咁但係因為其實計個 年齡都計到啦，咁佢做官做咗好短。即係好似我聽聞話都係做兩三年就已經 清朝。喺嗰個年代好長㗎啦。 就亡國啦已經咁樣啦。咁但係佢就本身係好忠於清室嘅。咁、 哦、 所以呢就唔肯入呢個國民政府咁樣。咁、 哦、 所以呢就當時我聽我先父講，佢曾經見過光緒王嘅，咁、 哦、 啊搞嗰啲祭祀啊嗰啲咁嘅嘢，去天壇咁樣，咁啊所以就曾經跪咗喺皇帝面前兩個鐘頭，我聽聞。聽 聞我哋而家睇周恩公和啲都係嘅，跪到腳軟嘅喎。其實呢個家學，即係呢個咁嘅背景本身咧，對你阿蘇文作教授佢有冇一定嘅影響喺度咧？ 對，你講對佢係嘛？對佢嘅當然有影響啦，因為自細佢都係受呢個儒家思想薰陶啦，咁所以、 嗯、 即係四書五經，據佢講話俾我聽咧，就四歲已經識背曬㗎啦，已經。唔係五經，係四書啫，係、嗯、四書啊咁樣。咁、嗯、所以就後來咧，佢就去咗上海啦，全家去咗上海。咁然之後我知道佢咧就到即係十八九歲嘅時候咧，入咗無錫國專修學院， 嗯、 就讀呢個古典文學。咁啊，跟阿錢鍾書教授個父親 錢基博， 系冇錯，就去讀古典文學。咁所以佢，我諗佢應該咧就係受過兩部分嘅薰陶啦，即係我阿爺啦，咁同埋呢個錢老師啦。 嗯，其實呢個背景咧，我諗相當之難得啦，因為如果講話即係當其時民國或者即係晚清嗰啲即係人物咧。個個本身都係好有傳奇啦，咁我諗即係如果你話見過光緒，我哋就話有少少腳軟啦。如果見埋慈禧仲大鑊添，真係。 咁我覺得光榮㗎，腳軟都唔緊要 啊。咁至於話去到即係無錫國專咧，就算阿蘇博士冇今日冇介紹咧，其實我哋如果讀中文嘅話咧，我哋對呢間學校都相當之認識嘅、 嗯， 因為入邊出過都相當之多著名嘅人物啦。舉個例，我諗錢穆。當其時都可能喺嗰度讀過，係咪？ 好犀利，我唔係好清楚。 咁就即係呢個當地嘅國學咧，我諗喺民國嘅年代可以講係十位一字嘅、 嗯， 出相當之出多啲大師，而佢哋後嚟咧好多都唔係話喺大學再進修，而係話透過自學。啊、即係自己去睇書，即係反而返嚟做返到大學嘅教授。我諗蘇文作嘅教授係咪都有同一個咁嘅路，即係路程呢？ 以我所知咧，佢就冇正統嘅所謂學士、碩士、博士嘅進修嘅，咁、嗯、基本上都係啦，家學啦，同埋無錫國專嗰度，我諗嗰度係當時佢係一個文憑之類啦。咁、嗯、然之後後來落到香港，佢就曾經教過輪中學嘅，咁、嗯、我都知道佢。都雖然我先未出世，但係我知道咧，佢喺屋企自己書房裏面咧，成日都埋頭苦幹嘅。咁、 嗯、 啊，直接入咗中大為止咁樣，咁繼續都係有出書啦。佢都寫咗好多本啦，都十幾本書。 係啊，我都有見到嚇。咁另外咧就系我听讲阿苏文作教授咧都有啲所谓灵异经验，呢个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就因为佢系儒家学者啦，咁佢哋儒家认为呢个鬼敬鬼神而远之啊，所以佢避谈呢类咁嘅经验嘅。不过我都听过佢讲过咧，好似佢当时抗战时候咧，佢本身系军队嚟噶，咁佢都讲过咧，就话喺嗰个战场嘅附近咧，曾经喺个即系嗰啲祠堂嗰度咧，咁啊同人哋倾偈咧，就见过一条白布咧，就喺个天井度咧就打横咁过嘅。咁当时佢自己都有啲惊，咁嗰啲即系比较上年纪嘅前輩咧同佢講，佢理唔理佢得噶啦，呢啲係狐仙同你玩嘅啫咁樣，咁、所以佢就冇理佢，咁就過咗啦咁樣。咁、對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啦。即刻追住去研究一下咧，應該就 嗱即係聽到呢個，就正想問阿蘇博士啦。其實對你嚟講咧，如果你遇到類似嘅經驗咧，你會點處理咧？ 起碼我會 盡量追住睇下點先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記低曬當時發生嘅情況啦，同埋問翻周圍嘅人嘅目擊嘅經歷啦。因為好多時候自己睇可能眼花都唔定嘅。如果假設咧超過自己一個人係睇到嘅話咧，眼花機會係低好多嘛。咁同埋咧睇下佢會唔會又再翻翻嚟啊咁等等呢啲咁樣。 呢啲係科學家腦袋嘅一個辨證嘅方式。 據我所知，其實你唔好講下中國啦，就算喺西方啦、英國啦、蘇格蘭啊、愛爾蘭啲咧。去到80年代都仲有多類似嘅情況嘅，即係話喺鄉間啊，喺鄉間佢哋會信嘅，譬如見到嗰啲所謂花仙啊，其他啲即係 狐狸都有， 狐狸嗰啲啊，佢哋會信嘅。咁所以呢個咧就我諗係一個共同嘅，所謂人類學嘅一個現象嚟嘅。咁我又奇怪一樣嘢就係，蘇博士其實以你嗰個家底咧，即係嗰個家庭嘅背景咧，點解你反而會選擇咗讀？理科或者比較接近科學啲嘅一啲subject 嘅一啲科目咧， 我諗兩樣嘢啦，一樣嘢就係我自己本身自細對物理學都係好有興趣嘅，咁其實我一路都係對物理學興趣，咁其實工程咧本身都係應用物理啦，所以都係物理學。咁至於點解唔揀文科咧？咁其實我先父都有鼓勵我讀理科，所以咧就冇揀文科。咁個原因係乜嘢咧？係因為當時咧香港咧即係我連後生嗰陣時咧，其實如果你走去讀中文嘅話咧，可以講你冇出路嘅，除咗教書，只有一條路嘅啫，教書。咁如果你想要比較可以即係比較出名或者咩啦，去做啲一番大事業嘅話咧，咁就好困難嘅。咁於是我師傅同我講啦，佢話咧，即係屋企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富有人家啦。佢留翻啲有錢啲嘅去搞國學咧，就會好啲。因為搞國學咧就唔係淨係學術嘅，要講品德嘅，要講道德修為。所以咧係唔應該用國學嚟揾錢。如果你要嚟揾錢嘅話咧，就不如唔好讀啦咁樣。 咁呢個即係對國學有相當之深嘅認識啦。因為據我所知咧，其實咧喺嗰個年代，如果你家底唔係咁豐厚嘅話咧。其实搞国学是相当之痛苦的。一个陈仁国影师即是你买书都搞到真的即是倾家荡产即是买几本书已经是即是搞到冇饭开。咁所以那个是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之大的一个挑战来的。 咁另外呢所以咁无奈就咁解。 但你本身都是喜欢理科多的。 是我喜欢理科咁不过我都有跟佢学少少要吟诗对对嘅都有。 即是你换言之其实你古典方面那个即是文学的修养呢都苏文作教授都有同你训练过嘅。 有咁起码分平质啊嗰啲。 你都有啲分图呢。 嗱呢个问题就相当有趣啦就是。譬如涉及到风水的问题呢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国学在里面 的修为呢 其实这个视乎呢你怎样看法如果你看回我们中国古代那些风水书呢你真的要个中文程度很高才看得明因为它是很多那些古典文学里面有很多四字句它很喜欢四字句的四和七字句尤其那些很多经什么藏经天玉经那些很多经如果你直接看那些书其实 是辛苦的但幸好其实呢就我们今时今日去研究风水呢其实不需要真的要看那么多古书的因为呢其实在60年代开始呢风水学已经被带到西方㗎喇。咁所以喺外国呢其实呢写风水书嘅西方学者呢都唔少嘅。咁再加上近年呢就喺即係华人社会呢用现代即係白话文写风水书嘅书目亦都唔少。咁所以呢可以由呢方面去睇。反为呢就睇完之后呢就我諗係需要自己去验证囉。即係好多人呢就睇风水呢就鍾意死背嘅背一啲口诀背完之后呢就认为好掂啦咁样佢唔去验证。即係我觉得反而验证係一个重要嘅过程啦。 我等你打拳咁样有拳有口诀咁但係唔係念到口诀你可以打拳㗎嘛。 冇错。 咁但係喂有啲朋友就会话呢如果你去即係睇返而家我哋写嘅书呢或者甚至睇英文嘅话呢其实你对真正的中国的风水呢个了解未必咁深入你会唔会同意这个睇法呢 一半我一半同意一半唔同意。写而家嘅书呢你一眼望落去就知道佢係讲真话或者讲假话嘅。如果带你游花园你一望就知㗎啦。咁如果佢係好有逻辑嘅有部分嘅风水嘅大师呢写啲书好有逻辑嘅好有条理嘅你一望就知道。睇古书呢个唔好处呢就係佢呃咗都未知道。因为这个用文言啦。同埋一样嘢亦都呢古书亦都好大问题嘅。就是、因为有好多以 前古代嗰啲風水師咧，其實佢係傳俾自己個子侄嘅，就唔會傳出嚟嘅。所以咧，佢哋嗰啲書咧，其實裡面咧有好多咧，講得唔清楚已經叫好噶啦，係特登寫錯去瞞騙你其他人嘅，即係令到佢自己個門派咧係得以永遠保存。咁所以咧，你好難揀到一本書咧係真係真係好好好掂。咁所以而家譬如舉例風水學有其中一個咧，就係喺清朝呢個民國初年啦，有一個沈氏啊，沈氏元兇風水咧，咁佢就係話佢話我唔得，我一定要將啲真嘅拎出嚟講咁樣。咁所以你好難先揾到一本書咧，係佢嗰個裡面講嘅係啱嘅，同埋係佢好嚴謹咁樣寫出嚟咯。咁所以要所以睇古書咧，有好有唔好啦。 嗱，舉個例咧，譬如話我哋好似喺大學入邊讀書咁樣啦，有所謂嗰、那個呢、這個prescribed textbook 啫嘛。 嗯。 如果譬如話我哋讀即係中國古典嘅風水咧，究竟有冇所謂呢啲咁嘅基本嘅教科書，我哋一定要睇嘅咧？ 一般嚟講就。最多人睇嘅就睇所謂呢個藏經啦，即係藏經就係因為我哋風水個名咧，本身就由呢個晉朝一個叫國朴啊，佢寫 著名嘅風水啦。 咁又因為佢嗰本書裏面一開頭就已經講咗風水呢兩個字，咁所以咧就變咗人咧就將我哋而家嘅呢個學問叫風水。咁佢就話氣成風則散，遇水則解，水則止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叫風水。所以其實根本喺古代咧就冇風水呢個名嘅，即係。在这个周朝啊这个春秋战国啊嗰时咧，我哋只有堪舆嘅啫，就冇风水。 系，我记得实际上个名字应该叫堪舆，就唔系叫风水。 因为藏经太出名啦，所以咧先至叫风水。咁所以好明显咧，睇藏经咧应该系一个比较好嘅即系门路啦。 嗱，另外一个问题咧，我觉得都相当之有趣嘅就系、是，譬如喺西方咧，有冇中意类似中国风水嘅一啲学问？嗱，举个例子，譬如话我睇到啲 ley lines。零线咁样，佢实际上系咪同中国嘅龙脉有少少渊源，有少少关系咧？ 我谂有少少唔同啦，就嗱，其实西方本身咧，佢有一门学问咧叫 geomancy。咁啊 ，geomancy 咧就应该就喺地中海泛周围就系崛起嘅。咁 geomancy 咧就我哋而家译地理啦。咁你可以话 geomancy 系风水嘅一部分，因为我哋中国人嘅风水咧其实系天地人三才都考虑到嘅。咁所以堪舆咧，堪即系天啦，舆即系地啦。咁 geomancy 净系讲地嘅啫。咁所以变咗就唔系好啱，唔系好啱嘅。咁至于头先讲啲嗰啲所谓ley lines 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咧就唔系真真正正系我哋睇到嗰啲嗰啲山脉啊，或者咩，而系一啲人去谂嗰个地球嗰、那个几何变化系点样。咁变咗咧就同我哋风水学嘅传统嘅谂法有少少唔同。但系我谂咧就大家即系两边嚟比较嘅话咧，我谂一定有啲地方系相同嘅。 嗱，举个例子，譬如话共通地方会唔会系人同个自然界之间嘅关系？ 這個肯定啦，這個肯定是風水。風水的為什麼研究風水，就是希望人和這個自然界和諧嘛。這個就是最基本風水的原理啦。所以中國古代的建築學呢，就根據即是我們本書裡面都講啦，因為中國古代是沒有建築學這件事的，所以中國古代的建築學就是風水啦。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現在譬如說中國的風水呢，在西方那個接受的情況是怎樣？因為我見到你寫這本書呢，起碼得到大學方面的支持啦。咁如果我諗喺一啲比較稍微保守啲嘅學院呢，佢覺得呢啲根本唔可以算為一個正式學問㗎嘛。咁如果譬如喺西方嘅大學入面呢，其實而家有冇即係開設呢個中國風水嘅課程呢？ 其實呢方面呢，西方比我哋進步好多，所以呢個係一個中國人嘅可悲嘅地方。好似我哋中國嗰啲好嘢呢，全部都要等鬼佬做完 引證咗啦， 係啦， 覺得係 啦，針灸又係啦，中醫又係啦，樣都要人哋做完話好，我哋先會跟。咁風水其實而家呢，喺西方嘅大學呢，建築系裏面呢，好多系都會教㗎喇。咁甚至其實香港呢好多大學裏面嘅風水嘅課程裏面都有講提到風水，不過佢哋唔會叫風水。 同埋佢事實上佢嗰啲叫做好多雜誌嘅都已經出咗好多本點嘅風水。 係呀係呀，譬如話我哋曾經搞喺城大搞咗系列嘅風水國際風水論壇啦。咁去年個論壇我哋就喺德國做嘅，喺柏林。咁出年我哋都會喺柏林做多一次。咁所以其實呢就 即係外國接受風水嘅情況係比我哋本地為多。即係中國人，我諗有好多戴個有色眼鏡，一聽風水就話迷信。即係好得意嘅中國人咧，就兩派，一係好信，信到盲目 迷信， 一係就盲目地唔信。咁所以兩個都有問題嘅。 不過我舉我自己身邊朋友為例啦，其實我身邊認識多相當之多嘅專業人士係相當之信風水嘅，係信得好緊要。 其實我理解咧，中南海裡面好多風水陣。 嗱，讲中南海嗰个都因为风水嘅因由啦。 系啦，中南海个风水阵咧，我哋有机会揾阿苏博士详细讲啦。咁但系咧，我又想问咧，其实类似嘅，你今次写呢本书或者你以往写嘅啲风水嘅即系编嘅或者写嘅风水嘅书籍咧，会唔会受到一啲阻力咧？ 可能我就比較好彩啦，因為我當時就我先我講啦，我哋搞咗一系列嘅國際風水論壇啦。咁事實上呢，我哋當時我喺城市大學任教嘅時候呢，我哋個系主任呢就好開明嘅。佢本身係呢個土木工程專家，咁佢對呢啲咁樣嘅風水學說呢係好有興趣，咁所以佢 open， 咁佢一路鼓勵我哋去做呢樣嘢，咁由個系呢去支持我哋搞一個國際嘅風水論壇啦。同埋咧，佢亦都容許我哋咧喺個碩士課程裏面加一個科目，咁所以咧一路咧由2004年開始咧喺城市大學嗰個建築系裏面嘅佢建築工程碩士課程裏面咧有一個學科，那個學科咧由頭到尾都係講風水嘅，咁雖然咧。我講啦，我哋唔可以個名叫風水啦，咁我哋個名你叫建築環境與自然環境嘅和諧咁樣，咁其實即係風水啦。咁呢個學科呢一路到而家呢都非常受歡迎㗎，唔止個系裏面嘅同學想讀，甚至跨系去到社會科學院有其他學系嘅碩士課程嘅學生呢都走嚟報讀㗎、 其實我都讀過碩士課程㗎，喺嗰間大學，咁我如果知道蘇博士有呢個 course， 我都會走嚟旁聽啦、但係頭先你講到似乎就真係相當之理想㗎，但係會唔會都有啲人會批評話呢啲嘢其實都唔應該擺喺大學度呢？有冇類似嘅意見 呢？有嘅，我哋曾經呢都喺搞呢個論壇嘅過程呢都有第二啲系嘅教授呢寫過一啲批評嘅電郵嚟俾我哋嘅。咁佢哋，我諗佢哋就基本上就話呢，佢話你哋掛羊頭賣狗肉，猛話係科學風水，就利用揸住個科學呢個字呢就去呃人，就話風水呢就值得學嘅咁樣。咁我哋即刻就解釋俾你聽，我係因為你誤會咗咩叫科學風水。即係科學風水，我哋冇話到風水係科學，風水仲未係科學，風水係玄學。不過玄學都可以用科學方法嚟處理，所以我哋一路呢係教人哋如何利用科學方法去處理玄學嘅問題。咁科學方法可以處理任何問題，即係包括呢個超自然現象啊等等啊，都可以用科學方法嘅。所以後來解咗之後，佢明咗之後就好啲啦咁樣。 咁老實講啦，喺學術嘅圈子呢，其實用到頭先你個用語啦，相當之嚴重，因為學術圈子其實都好講禮貌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佢以為佢自己係好神聖㗎嘛，咁樣講，點知我哋一咬一搏佢，佢即刻冇聲出嚟。 咁阿基圖，其實你可唔可以即係翻下舊帳講啊？你個喺呢個即係大學呢、這個學進修學院嗰度嗰個 course 嗰個問題咧，嗰、那個 UFO 嘅問題咧？ 冇，嗰、那個都唔係好大問題啫嘛，係啊。你講係 講大，我咪講大。 講大嗰單啊，嗰單唔係咁大問題啫嘛。 即係事實上， 點解你會問到呢個問題？ 唔係我作一個比較嘛，就係 收尾。佢有一個唔同嘅，嗰、那個係，基本上嗰個可能出面咧，即係會渲染咗大咗咁樣。 因為報紙都有做嘛。 啊，佢嗰個報嗰、那個都係，因為佢臨時好快咧，就因為停咗嗰陣咧，就令到有好多即係叫好多人嘅揣測咁解啫。 好啦，咁啊翻翻去呢、這個即係、就是、科學風水嗰度啦。嗱，其實呢個用語本身咧，你係咪經過長時間嘅一個思考或者一個？一個諗，即係諗得比較詳細，先用呢個用語咧。 冇錯冇錯，所以我哋個英文咧叫 scientific 風水，咁即係話科學，即係正確應該亦叫科學的風水。咁即係我哋點樣用科學嘅態度同科學方法去處理風水問題。咁其實呢個名咧應該就唔係我作出嚟，亦都唔係阿麥博士作出嚟嘅，應該係我哋個系主任。我哋系主任咧就係佢幾多退休嘅啦，當時系主任姓陳嘅，就係一個泰國華人，咁啊叫做 Kitty Ponchai， 咁佢咧就諗到呢個名，咁啊同我哋傾咗好耐，咁我哋將研究科學風水咧就分三個唔同嘅範疇嚟研究。咁第一個咧當然最好咧就係我哋做實驗，證明風水嘅理論咧真係掂嘅。 可以即刻有效果嘅。但呢个系困难，因为大家都知啦，风水都嗌十年八年啦，即系话风水嘅效应咧，唔系短短可以喺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可以揾得到嘅，咁所以难。第二个咧，我哋就希望咧可以咧就用呢一个统计嘅方法，即系譬如话一个地方个风水系啲人过得话好嘅，咁我哋就追查呢个地方嘅历史，发现咦真系呢个地方出好多伟人，出好多才子或者咩咁样，啊个地方风水唔好咧，啊真系出大贼咁样，呢个就系统计，我哋用统计学嚟去验证，咁呢个咧系要用好多资源，不过系做到嘅。好啦，第三个系最简单，即系比较容易做嘅，我哋而家都喺度做紧嘅，就系话希望用一个叫做consistent 一致 冇错，一致嘅，因为而家我哋发现咧喺各门各派风水里面咧，大家都唔咬眼嘅，尤其咧这个年头风水啦，睇山睇水嗰啲咧，咁有啲人话佢只山就似只乌龟就会点，有啲人话似只白兔啊点咁样，咁即系大家都唔好一个。就統一嘅口径，咁呢個咧係我哋覺得令到風水學咧不能夠呢個向前嘅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如果能夠將我哋希望將風水學擺入大學裏面嚟教嘅話咧，一定要令到佢好一致嘅，好有邏輯，好系統化嘅。咁呢個咧就係第三步，我哋希望做得到。咁做到之後咧，目的就係我哋希望最後能夠喺大學裏面咧有一個系。或者起碼一個學位課程咧係講風水嘅。 嗯， 但係會唔會係你會睇到呢個指日可待咧？ 但我諗喺香港咧會比較困難，但係喺譬如德國咧，我諗係比較易啲啦，因為 咁啊相當好少。 係啊，因為德國咧嗰邊咧有幾個教授咧，即係同我哋舉辦個會議個教授咧，佢直頭喺嗰邊咧係開科目，個科目叫風水學。 嗯， 即係佢哋已經德國係比較 open mind， 即係比較開放嘅，佢真係容許你咁樣講法咯，可以。 嗯， 但係喺香港暫時仲未有一間大學咧，真係可以淨個名叫風水學拎出嚟啦，就係。 嗯，嗱，頭先蘇博士講到嗰個科學方法咧，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儘管可能我哋以前你嚟嗰陣時候，我哋都講過啦，但係不厭其煩都要再喺呢度再講一講。 嗯， 就係所謂科學方法，如果用我哋傳統中國講法，係咪所謂叫無精不信？同埋係咪即係唔係以權威，唔係以書講過作為一個真理嘅標準？ 冇錯，呢個絕對贊成嘅，我哋要 challenge 啦，即係要能夠挑戰傳統啦，挑戰權威啦，係咪？咁啊，不過咁啊，你一定要學咗人哋先，即係如果你根本都未識人哋啲嘢，你就話人啲嘢唔得，咁啊一定唔妥啦。但係起碼學咗學完之後，唔好迷信，學完之後我哋要諗辦法去驗證，諗辦法去用邏輯嘅 common sense 啦，其實已經可以好多時候咧已經可以駁斥一啲理論㗎，可以。 嗯，嗱，但係提到呢個科學方法嘅時候咧，即係西方我諗有一個好重要的概念就是那個所謂量化的問題，譬如我們要將很多我們原本是很印象式去記錄的或者是去查驗的一些事情將它數據化，那風水在這個問題上面能不能夠做到達到這個自然科學的標準？ 這個是困難但是有可能的，咁用兩個唔同嘅步驟啦，一個就係個聯頭風水啦。咁聯頭風水呢其實呢就我個拍檔啦麥博士呢，佢本身佢個博士論文啦，就係建立一個專家系統，將風水學派同埋職師對風水嘅經驗擺落一個電腦系統度。咁其實呢當你擺到電腦系統裡面呢，其實已經係部分量化咗㗎啦，如果唔你咁擺唔到電腦度嘅。咁所以呢個呢我諗係可以走呢個方向。咁而我自己呢就喺度不斷咁希望呢能夠搵到啲有才嘅人，有才有勢人士啊，唔俾得有勢有才得嘅。咁呢佢又肯 不才錢財嘅 財。不才錢財嘅財。就佢願意呢就即係放棄個有色眼鏡，咁就贊助我哋。咁我想做乜呢？咁樣我哋想做一個風水嘅氣場嘅量度儀。咁其實呢如果當我哋能夠量度到氣場呢，基本上呢就已經可以量化到風水㗎啦。咁但係呢個要好。 其實係資源嘅問題。 係冇錯，係資源問題。 但你已經係有個已經喺嗰個科學上裡面呢有咗呢、這個嗰、那個模型喺度， 我哋有個概念㗎啦，已經有個概念點樣去量度風水嘅氣場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有一個好長時間嘅研究啦， 同埋資金 係啦，冇有資金啦。 嗱，另外一個涉及到科學方法嘅問題咧，就係所謂嗰個實驗嘅條件。譬如去驗證風水嘅一啲命題嘅時候咧，有冇一個做實驗室嘅可能性喺度咧？ 呢、這個我諗困難啊，因為頭先講啦，風水嘅效應呢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嘅。如果實驗室裏面呢你要擺十年，咁你冇可能啊擺十年。咁但係呢就我諗可以咁嘅，因為科學其實我哋喺本書裏面都有講嘅，我哋將風水嘅現象呢將佢分為三類嘅。咁有一類呢係可以直接可以用現代嘅科學或者現代物理學啊等等呢去直接解釋嘅。例如大家成日都聽到啦，镰刀殺、玉帶環腰、天斬殺，嗱呢啲咁樣嘅名咧，雖然好似好神秘咁樣，其實咧講穿咗咧，今日係環境科學，咁呢啲咧就冇問題嘅，呢啲一定可以做實驗證明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即係似乎好似好虛無縹緲咁，例如你個身體唔好咧，就喺個牆角度擺嚿石就得啦咁樣。咁呢啲咧就即係我哋成日諗就是、如果擺嚿石得嘅話，咁賣石嗰啲人咪個個好掂啦，係咪？咁唔使賣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好難即係好明顯咁覺得佢。是有效啦，咁呢个我就劝人咧，暂时唔好研究住，因为冇咁多资源。咁另外有啲咧就系中间嘅，即系话有效，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咁我哋可能要谂啲办法去证明佢点解会有效啦。 但系你中间嗰个就系最大嘅，要最大嘅研究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假设咧，我搵到资源去支持，因为政府一定会俾啲咁嘅钱噶啦，咁去做嗰个所谓风水气场仪嘅话咧，咁咧就应该可以解决好多问题，我相信。 嗱咁咧呢一节咧就相当之精彩啦，因为即系我哋。聽風水咧，其實好少，好似聽到蘇博士咧講數係咁清晰，起碼我明白你講乜嘢嘢。因為我都有啲即係識到啲風水朋友，咁其實我同佢傾偈，我傾極即係。成个谈话完咗之后，我都唔系太明佢讲我啲咩嘢咯。 系，佢太中意用四字句啊，所以点解我哋用英文就咁解啦。 系，OK， 咁呢点咧就系阿苏博士喺上一次嚟嗰时都有提过。咁但系对听众嚟讲，当然最重要咧就系今次阿苏博士有份参与呢本即系嘅书籍咧，个内容或者入边嗰个即系一啲具体嘅个案系咩咧？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讲嘅。好啦，翻嚟第二节啦。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科学风水个案啦。嗱，我再次提一提呢本书个名系《Scientific Feng Shui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Fundamentals and Case Studies》啊。咁啊，两位作者就系分别系 Michael Mack 同埋 Albert So 啊，两位都系教授嚟噶嘛。 系 啊。嗱，呢本书我想问一问咧，就嗰个成书嘅过程系点样咧？ 哦 ，OK， 就其实咧就哇，呢个好长历史啊。頭先都講過啦，就我哋當時我喺城大建築系啦，咁我哋系主任好支持我哋搞咗一個一系列嘅國際風水論壇，咁請咗差唔多除咗非洲冇代表之外咧，南美、北美、歐洲、亞洲、 英國、 大洋洲，全部都有專家嚟參加過演講過嘅。咁而我哋嘅聽眾咧，亦都來自幾大洲嘅，咁真真正正係一個絕對嘅國際論壇。咁我咧就我哋就做應該就係2005、2006、2007、2009咁樣嘅，做咗四屆。咁跟住咧，我哋就將咧呢四屆裏面嗰啲好嘅文章咧，因為我哋每一屆咧其實咧都有一啲論文集嘅。咁我哋揀，我同阿 Michael Mack 咧，就因為佢本身佢係 Technical Committee Chairman 啦，咁我就係個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man 啦，即係大家都係個搞過呢個論壇。咁就我哋大家傾，不如揀啲好文章出嚟啦咁樣。咁我哋揀13篇。文章咁咧就揾城大出版社出，咁啊印咗出嚟。咁我哋每一篇文章咧，我哋都解釋下，即係做個評語咁之類啦。咁然之後寫咗一個序咁樣，咁啊印咗出嚟。印出嚟咧就據聞話咧係城市大學出版嘅書喺海外最暢銷嘅書啦。咁樣，唔係即係唔係香港，因為英文寫嘅，所以海外。咁但係咧就我哋跟住收到好多即係嗰啲所謂意見啦，佢話。佢你嗰本書裏面嘅論文集裏面講嘅嘢咁深，我哋都唔係學風水，我都唔知佢講乜咁樣。於是咧就我同阿 Michael 咧就傾我話咁樣唔係幾好喎，咁樣嘥咗我哋本書喎，我哋揾啲最咁正嘅論文嚇出嚟。咁於是咧我哋就大家不如咁啦，我哋大家咧將即係風水裏面嗰啲基礎嘅嘢，認為咧你應該要識嘅，就不如我哋自己寫本書。咁寫本書咧就希望咧大家睇完我哋呢本書之後咧，再去睇嗰本論文集咧。就好容易明啦，即係我將基本上即係風水裏面需要有嘅基本知識都擺咗裏面。咁於是就咁我哋初初咁大茶話傾下啫咁樣。咁傾完之後呢就同城大出版社傾，哇佢好支持喎，哎好好好一定要出咁樣。 咁於是同我哋簽約啦，簽咗約之後我哋就用咗大約用一年時間啦，咁我哋就大家就各人分工合作，就寫呢本書，然之後就大家交換嚟去 comment 咁樣，咁然之後再做，咁卒之呢就喺今年嘅年初呢就出咗啦呢本書。 佢成書嘅過程有幾長啊？ 我諗我哋寫就寫咗一年到啦，咁然之後 相當之快喎。 因為大家都做開呢樣嘢，即係咁多年呢，我哋搞嗰個論壇都搞成五年啦，咁搞咗五年嘅時候，中間我哋自己有出論文啦，跟住我哋又去參考咗好多嘢，其實根本已經有好多料喺度嘅。咁加上我先講啦，阿麥博士呢，佢本身係博士論文啊，佢嘅博士論文呢都係做風水嘅，就係、是、做一個專家系統，所以佢喺風水方面有好多好多資料喺度㗎啦已經。咁咁於是呢就，但係呢就做完之後呢，我哋用咗一段時間呢就去做呢、這個嗰啲 editing 啊，即係嘅編輯嘅工作。咁就因為裡面咧有好多相我哋要擺落去嘅。咁成大咧就好認真嘅，每一張相都要有自己版權嘅，佢先擺落去。咁所以咧就你要見到咧，如果係本地嗰啲咧，係真係揾個攝影師揸住車跟埋我哋一齊去影嘅，佢真係去真係自己去影嘅。咁如果唔係咩嘅話咧，佢會買嘅。 但我有一個好嘅問題，因為你當你如果寫呢本咧，就叫係入門一啲嘅啦嚇。咁、 啊、 但係會牽涉好多時咧個風水嗰啲叫中文嗰啲字眼啊。 我就正想問你，係 啊， 係你點 譯？呢個最難 嘅。點呢啲翻譯係咪你自己做曬嘅咧？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哋係有國際標準嘅。係，其實咧一啲基本嘅風水學嘅名詞咧。譬如啲卦嘅名啦，呢個天干地支嘅名啦，等等呢啲咁嘅名咧，其實咧本身喺外國已經有一個 standard 噶啦，已經有曬喺度噶啦。咁再加上咧，阿 Dead Waters 你見到個罪文，其實個罪文咧，即係已經減少咗佢嘅貢獻啦。其實 Dead Waters 咧非常好，佢係一個即係風水大師，國際級風水大師。佢幫我哋由頭到尾嗰本書咧睇一次。咁佢幫我哋咩？幫我哋執英文。執英文。第一件事，因為始終我哋係中國人啦。咁你始終唔係母語啦。咁我哋寫英文始終有啲嘢可能係寫得唔係咁好。佢幫我哋執。咁就係執英文唔夠喎。因為佢本身係風水大師嘛。佢連我哋裡面有冇啲概念模糊或者唔清楚或者係錯誤，佢都指出。所以咧，所以我喺我哋個罪文裏面講到 ，Dead Waters 根本係我哋第三作者。所以見到咧嗰本書個面咧，佢個名字大過我哋個名字，大家以為係佢作嘅。 唔係佢，因為佢事實上你如果講嗰啲風水書，亦都做外國文嗰時候，都已經喺16世紀嗰時候已經有好多。 係啊，但最已經最早已經有，不過就我諗比較流行，應該係60年代開始就大量嘅風水書就譯過去英文啦。 由60年代開始。 60年代即係上世紀嘅60年代。 但是呢我們以前讀翻譯都有個遇到的問題啦，就一種語文的意義可不可以在第二個語文的文字裡面全面到反映出來呢？ 我贊成的，所以你看到我們本書裡面有一個表的，我們個對照表的，有中文和英文的對照表，同我們都呢當時我們都寫的時候都很辛苦的，因為呢我們有時用了台灣 的譯音，有時用了大陸的譯音，卒之要成立出版社呢幫我們呢即執回好它，統一回它用哪個這樣。就咁，我諗呢因為我哋本書係基礎書啦，咁基礎書呢就比較容易寫啲嘅，如果你係寫啲好深入嘅問題嘅話，就可能會有困難啦，咁但係而家我因為太基礎啦，咁所以呢應該比較容易啲。 咁我哋又即係進入本書嘅具體內容度啦。頭先蘇博士喺第一節嘅尾都講到話，即係所有個聯頭風水或者其他風水學派，而家基本嘅風水學派喺你哋嘅認知入面主流分開邊幾派呢？ 其實基本上都是分開兩派嘅啫，咁就係所謂聯頭同埋理氣啦，咁樣咁喺宋朝開始咧就聯頭風水咧，嗱其實聯頭風水好早嘅，即係我哋應該如果講聯頭風水咧，應該係一路去到差唔多係周朝就係春秋戰國時已經有噶啦，咁理氣比較求其啲咁多嘅，咁聯頭風水咧就據聞咧就係話嗰啲比較有學識嘅士大夫就會用嘅。咁所以你連咧去揀首都啊，去起城市啊等等咧，都會用聯頭風水嘅。咁理氣風水咧喺古代咧就係一般嘅 平民 會用嘅，因為佢係用羅庚啦，就易難學易精。 嗱，聯投風水咧就易學難精，咁啊，咁但係咧到今時今日咧，基本上咧就所有風水師咧都唔會淨係做一樣噶啦，一定係兩樣溝溜，即係溝埋一齊噶啦，嗱，聯投理氣一齊做咁樣。 嗯，嗱，頭先你講到咧，古代嘅士大夫咧就要用一個風水咧就走去揀，譬如話一啲重要嘅建築或者首都啦、 嗯， 你可唔可以舉一兩個具體例子係點樣？ 我諗最明顯就係北京啦。北京其實係完全係跟足我哋嗰、那個嘅、嗯，我哋本書裏面咧用咗好多好多篇幅咧去講個叫做叫 ideal， 即係叫完美嘅風水模型。咁完美風水模型咧，基本上咧就即係個樣都係梗咗㗎啦。咁、 嗯、 啊，就佢就所謂五樣嘢啦，佢有所謂龍啦，龍，跟住有沙，跟住咧就有水，有月同埋香嗰五樣嘢，咁呢個就係五大風水要訣。咁龍咧即係表示後面嗰啲山脈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沙就佢周圍啦，水就係真係有河流喺附近行過啦，月就係佢單個位啦，那個位月。咁、嗯、香就係方向。咁啊，北京城咧基本上係完全跟足呢個咁樣嘅即係龍沙水月香啊嘅模型嚟做嘅。咁、 嗯、 我哋都發現咧，香港嗰啲即係村落啊，古代嘅村落咧，即係而家仲有啦，不過喺古代傳落嚟嘅村落咧，其實咧都係跟翻呢個模型嘅。咁、 嗯、 呢個咁嘅叫完美風水模型咧，就喺喺我哋本書亦都講到咧，就話唔係淨係城市。建築物甚至室內環境，好多人咧喺無意中都會跟咗。 嗯，嗱，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揀選擇首都嗰個問題咧，會唔會其實風水對中國嘅政治有一啲我哋比較少講嘅影響入邊咧？ 我諗應該咁講咧，就話中國人歷來都信風水嘅，所以咧，如果你做任何事，你唔睇過風水嘅話咧，你就做咧，有咩事嘅時候咧，冇人孭得起嘅。所以其實根本講真啦，今時今日以我哋嘅理解咧，嗰啲即係大嘅地產商啊，或者呢、這個大嘅發展嘅商啊，或者大企業咧，佢哋做嗰啲緊要嘅喐動或者咩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唔多唔少咧都會。 即係 睇風水嘅。 咁、嗯、舉個例啦，譬如我哋住緊啲屋苑啊，大型屋苑咧，會唔會有啲風水嘅陣喺入邊嘅？ 直頭以我記得咧，冇幾耐之前喺新界大埔嗰邊咧，好似有一個屋村直頭標榜自己係跟風水起噶嘛、嗯我唔記得個名啊，我個名係咩啊？ 唔好同佢 sell 啦，唔清楚，即係我知道得啦。 直頭佢標榜嘅，咁其實以我哋嘅所知咧，其實好多大廈咧都係跟風水，有參考個風水。咁、 嗯、 喺我哋本書亦都有啲即係個案咧，係即係我雖然佢冇講話自己跟風水，不過我哋用風水去睇佢，發現咦有幾吻合喎、啊、咁樣，就懷疑佢係跟風水嚟起啦。 嗯，嗱陽宅咧，我哋諗即係嗰個驗證就會比較容易啲啦。陰、 嗯、 宅又如何咧？ 嗱陰宅咧，其實咧就有首先我諗，首先陰宅就要揾到個理論啦，即係點解陰宅會對好風水嘅陰宅會對後人有影響啦咁樣。咁啊，其實呢個咧暫時仲未有一套即係正好個個都接受嘅理論嘅，個個都話啊，你老祖先撞得好，你就會掂啦。咁所以加山啦。咁、嗯、但係點解會咁咧？咁樣？嗯咁啊，我聽過一個理論咧，咁呢個理論似乎可能可以解釋到呢個原因。咁就係話咧，因為中國人相信咧，人咧有所謂三魂七魄啦。咁啊，三魂咧就人死咗之後咧，個三魂咧就會去三個唔同嘅地方。咁一個就會留喺個祖屋，一個咧就留喺個就會喺佢個墳場個墳地嗰度，而一個就周圍飄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假設你個墳地嘅風水好咧。咁咧就喺個墳地附近嗰個魂魄咧就會舒適，咁於是祖屋個魂魄咧都會舒適，咁於是佢就會庇蔭啲後人啦咁樣。咁呢個我聽翻嚟啫，咁當然冇我哋冇證據啦，我哋人有冇三魂我哋都未能夠證明啊。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似乎合理啊，呢、這個又似乎幾合理。咁但係即使合理嘅話咧，都真係咧淨係解釋到就係。你要住喺祖屋，你先會受到庇蔭。如果假設而家啲人咧根本就冇人住祖屋嘅、 嗯， 即係譬如我祖先喺廣東，咁我而家喺香港咁，咁我點樣 翻嚟祖屋 啊？係啦，冇拆咗啦已經啊、嗯，所以變咗就即係可能未完善啦、那個理論啊。 咁、嗯、如果舉例啦，譬如咁火葬又如何咧？咁你冇個地方住添啊？ 係啦係啦啦，咪火葬咪就用翻佢嗰個骨灰嗰個庵嗰度做個墳地咯。咁但係問題就係火葬嗰度個庵個骨灰庵係好多人一齊葬啊嘛，就唔係淨係你一個好風水，個個都好。所以我諗陰宅咧都係要係土葬嗰啲先至會有啲可能有啲 有影響力， 有影響力啦。 嗱咁嗰個風水嘅派別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就。而家嘅風水師佢具體嗰個實際嘅操作同呢兩派風水有咩關係咧？ 剛才我講啦，其實以我哋所知咧，現代嘅風水師基本上咧就係、是、聯頭理氣都會用嘅。咁不過咧就有先後次序。咁啊呢個幾肯定啦，就話聯頭係行先嘅，即係話你揀地方，所以嗰、那個譬如你揀個墳地又好，陽宅陰宅都好啦，你揀地方嘅時候先睇聯頭。嗱，你冇聯頭，你乜嘢方位都冇用嘅，因為理氣咧基本上係睇方位，就係講你嗰、那個屋嗰個設計嘅方向，你指去邊個方向，入氣位喺邊度。咁如果你本身你個大環境嗰、那個所謂叫個大個所以叫形勢啦，形勢派形咧就表示水平嘅打橫嘅地方，勢咧就係高。啊，即係向上嘅，咁形勢即係等於聯頭啦，咁啊，即係睇山睇水嘅。咁你個本身個聯頭唔好，個形勢唔好咧，咁你講乜都係假。咁所以有咗好嘅聯頭，咁於是喺啦，揾咗個所謂月啦，先我講過龍沙水月向啊嘛，個月就係你真係起屋或者撞人嘅地方。咁嗰個月定咗之後，有360度俾你轉你間屋啦，係咪？咁點轉法咧？咁樣咁嗰度我哋就可以用呢個理氣啦。 但係如果以香港為例啦，我哋個都市咁擠迫。是嗎，即是大家那個接觸的方位，即是接觸那個空間很小。如有沒有空間給這些這樣的專業人，即是這些所謂風水師呢，去運用他那個知識呢？舉個例子，譬如說你周邊都哇頂實曬的，那你怎麼搞呢？即是我很具體的例子啦，譬如我聽說 APM 的商場其實已經入面有諗了很多東西了。咁但是喂那個成個位置不是給你飲你冇的嘛，在香港。以你所知嗰啲風水師係點處理呢個問題呢？ 其實 APM 呢喺我哋其中一個其中一年，我唔記得邊年啦，好似係2007啊，我哋嗰、那個論壇裏面呢，就嗰個職師啊， 蔣友文， 蔣友文呢曾經嚟過，就講過一篇論文嘅，就介紹 APM 嘅點樣設計風水，點樣咁樣。就我暫時你講嘅喺都市裏面呢，聯頭係難用嘅，因為你可以揀，唔係任你揀㗎嘛，你要揀完之後你要投到先。 除非你好惡囉，你鏟平曬人哋嗰啲。 冇錯冇錯。咁所以呢喺所以點解大家見到呢，就係、是、今日呢一般嗰啲風水師去幫人睇風水啦，去上電視咩都好呢，係會用理氣多啲嘅，即係揸住個羅庚喺度，因為你可以喐嘅嘢就係方位，你可以喐嘅嘢，你唔可以喐嘅地啦，一定要嗰個起，冇得傾。咁其實好多樓咧係真真正正係跟方位起嘅，所以你要見到咧，其實好多樓咧，佢嗰個建築物咧，唔係完全平衡嗰條馬路嘅。例如我本書裏面就講咗長江中心，長江中心咧係特登扭歪咗嘅。 你見到嘅呢、這個我有留意嘅，我有 留意。你留意係啦，冇錯，係特登扭歪。咁點解會扭歪？我本書有介紹啦，即係個原因係因為佢要就翻嗰、那個2004年之後咧嗰、那個所謂呢個八運啊嗰個問題，因為佢起嘅時候咧。就喺呢個七運起，咁但係佢用嘅就喺八運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嗱，我唔敢講話長江係集團真係咁做，不過我哋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去咁樣去睇呢件事。 長江中心，我諗啲聽眾一定好有興趣查下詳細啲資料，我哋下一節會講。但係如果舉個例啦，譬如話我行一個地方，我行一個商場，我行一個地方度，我應該睇啲乜嘢而感覺到會知道佢有冇去諗過呢啲嘢咧？ 哦 ,ok, 咁我諗呢，首先我哋就頭先我講話，我哋有個所謂叫完美風水模型啦。咁呢個完美風水模型呢，就基本上呢，就頭先我講過啦，就係、是、龍沙水月向。咁龍呢就喺後面嘅，咁跟住就所以叫四象啦，左青龍右白虎，前豬左後玄武咁樣。咁就係話呢，點樣即係呢啲全部係名嚟嘅，其實講穿咗之後呢，就唔係啲咁複雜嘅嚟㗎。即係話咩意思呢？即係話我哋後面有靠山，後面有靠山。咁靠山，希望呢個山咧就係高嘅，有個山脈咁樣傳落嚟嘅。咁而家我哋冇山唔緊要，有樓高樓都可以當係靠山咁樣。咁跟住咧，我哋要左面有個山仔，右面有山仔。咁喺城市邊有山仔啊？樓咯，左面有間樓矮嘅樓，右面有間矮嘅樓。跟住前面要有一個我叫明堂啊，就係、是、要一個平地。啊，咁呢個明堂咧，即係譬如前面有個花園啊，或者有個咩水池啊，咁嘅叫明堂啦。然之後明堂再出啲咧，我哋有一個叫台山， 啊，台山咧就要又要個山仔，所以一望無際嘅風水唔係好嘅。唔好諗住話我無敵海景要好，唔係無敵海景應該前面有個島，咁就好啲啦。如果冇個島咧，所以點解其實好風水嘅咧？就唔係一個海邊度對住太平洋嘅，咁係叫好風水。應該一個海灣，海灣咧就有咁嘅情況啦，就話你好容易咧就會喺個兩個山嘴，跟住兩個半島仔咧出面咧，你喺個凹咗去，咁於是你有左天龍有白虎啦，然之後前面有島仔，島仔再遠啲咧又有另有個海灣嘅另外一邊，咁於是又有一個所謂叫Facing Mountain。咁呢個就一個完美風水組合啦。 始終咧一個陣咁樣嚟去設計。 係啦，冇錯冇錯。基本上都是根據呢個完美風水組合，甚至喺屋企嗰啲家居嘅佈置， 都應該咁， 都認為係咁樣嘅。根據呢個完美風水組合， 咁你用科學方法，你點 justify 呢一個完美風水陣 嗱，我諗呢個咧就唔係我哋唔係話咁樣就一定係最好，但係我哋只不過係基於統計學綜合古代到而家大部分嘅城市村落嗰啲被認為風水好嘅地方都有呢個咁樣嘅模型，咁於是我就話呢個就所謂叫完美風水模型啦。咁要跟個模型咧就好，等於唐詩啫嘛。點解一定要平平仄平平仄咧？唔係話咁冇人發明呢樣嘢㗎，只不過個個咩李白杜甫個都咁寫，寫完之後個都咁寫位，咁就叫好啦。 變咗個模式 冇錯冇錯，即係呢個係一個歸納，就唔係一個開範啦。 咁其實但係你有冇即係去真係研究過，譬如話如果有真係咁嘅風水對人有咩影響呢？ 我諗其實解釋都易解釋嘅，因為譬如點解要我哋後面有靠山呢，咁以前都話啦，一定要係坐北向南啦，因為以前呢就北面呢我哋有呢、這個好凍嘅冷空氣啦，會落嚟南方啦，咁如果你後面有一個高山上面有樹呀、有咩嘅話，就會幫你擋咗嗰啲北方嘅氣流，凍嘅氣流，亦都擋咗北方嘅乾燥氣流，因為啲樹呢本身有水分嘅。咁然之後咧，跟住咧，我哋點解要左天龍右白虎咧？因為咧，我哋希望咧，唔好一啲敵人咧咁容易就可以走埋嚟，就攻擊你啦。咁如果你左面右咧有兩個即係所謂好似一個看守嘅陣地咁樣，咁你可以有個保安嘅作用啦。咁點解要前面要平咧？咁樣因為以前啲村落咧前面係需要咧有呢個耕田嘅，咁所以前面係啲農田嚟嘅，一個低嘅有水嘅農田，咁我做耕地，咁啲人住咧住喺耕地嘅後面山邊嗰度，然之後再前面咧就會有啲河流啊咁樣，咁就變咗有水可以灌溉啦。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好容易可以解釋到點解以前嗰啲村落要咁樣起法啦。 咁至於室內又如何咧？即係室內嗰、那個，譬如我哋個設計有冇一定嘅規律可以揾到咧？ 個室內係咪？嗱、室內其實咧，你睇到咧，人咧自然就會咁揀㗎啦。即係你好，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咧，我哋入去酒樓啊，間空即係冇人嘅酒樓，你入去睇下邊啲位咧係特別多人坐嘅，啲人一入去一定係揀嗰啲位坐嘅，就多數係咩咧？多數係啲角位。即係各位咧，就是、後面有靠山，左右咧係牆嚟嘅，或者左右有兩張台，咁就左青龍右白虎，前面咧係空嘅，即係前面係冇嘢嘅，即係俾嗰啲點心車咧可以行嚟行去嘅，啊，即係如果前面有位，佢又唔中意坐嘅，一定前面係冇位嘅，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唔會坐喺向住個 corner 個位，一定係坐喺背住 corner 個位，嗱、所以根本每一個人咧自然一出世就會中意呢種完美風水模型嘅、所以都係心理問題啦， 氣場加心理學。 系啦，冇错冇错。 咁啊，换言之咧，即系呢个左青龙右白虎咧，其实都适用于一个几百尺嘅单位入边嘅。 冇错冇错，系噶，真系噶。所以喺本书里面有讲，所谓叫 macro，sorry， 宏观 同埋 micro。 micro 吓，嗱咁啊，我谂喺中国人嚟讲咧，一个最即系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啦。嗱，啲細路仔讀書讀唔掂，咁我哋以前咧，所以係咪問咩 啊？ 文昌位，呢度我諗個聽眾要即係好豎起隻耳仔去聽阿蘇博士點教我哋。 嗱咁樣講嘅，喺聯頭風水裡面咧，就唔講呢啲咩文昌啊嗰啲咁嘅嘢嘅。我哋只不過講咧就係揾月啊。聯頭風水基本上係揾月，咁所以揾咗個地方，個地方好，咁就養都好噶啦。咁就唔好再講喺個建築物裏面邊個位特別好，邊個位特別差。咁你講緊文昌嗰啲位咧，其實咧就係理氣風水裡面講嘅嘢。咁理氣風水裡面有好多派嘅。咁啊，而家最流行嘅咧，一般咧最流行咧就係所謂九宮飛星啦。咁我哋個喺我哋個 書寫得好詳細 啊，圓空九宮飛星。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八擲，八擲法亦都係一個好多人用，因為易學啊。咁咧，但係八擲法咧，我哋曾經有一個學者咧嚟我哋度演講嘅時候咧，就話八擲法有問題啊，因為佢唔得叫 symmetrical。 唔得呢個對稱。對稱啊、男女咧喺唔同嘅年代嗰、那個嗰、那個好嘅位同埋差位係會唔同嘅，咁佢唔應該咁樣，咁、哦、所以佢研究咗發現咧佢有問題，咁所以懷疑咧八擲法係一個未完美嘅方法。 但你可唔可以簡單講講咩叫八擲法？ 八擲法咧就係、是、佢將一層樓咧。就斬開八件，咁咧就好似你切蛋糕咁樣咧， 即係湯樓咁樣， 係啊湯樓咁樣，湯樓係咪咁樣講？我唔知道。咁啊，咁咧就你將佢攞個樓嘅中心啦，即係個個重心，就然之後咧就斬呢個落刀啦，咁然之後就即係等於每幾多度啊？45度一份啦，咁有八份，咁佢就話咧。呢八份咧就會有四份咧就好嘅、有四份咧就唔好嘅。咁呢個就視乎你個樓本身係所謂叫東四宅樓，呢個西四宅樓。咁你一揀一分析一定咗個樓係邊個 type， 邊個類型嘅樓咧，佢就話咗邊個方位係好，邊個方位好。咁頭先你講嗰啲咩，嗰啲邊個地方讀書好啊，嗰啲就係喺呢度出嚟㗎啦。 唔係，但我自己有切身經驗喎。我喺城大咧，曾幾何時有一間 canteen 咧，我唔知你嗰陣時喺咪教啦。我去過嗰度讀書，好舒服嘅。就唔喺圖書館度啊！佢日日咧嗰個，即係如果你係去到，譬如特別係秋天咧，嗰啲陽光射入嚟嘅時候咧，哇！讀書啊快幾倍嘅。 哦，咁樣好。 係啊，唔係所以 呢個個人嘅親身嘅體驗。 唔係我直情，因為我哋喺學院讀都多啦，反而我喺圖書館讀咧就未必咁好。其一咧就點樣咧？有陣時冷氣太勁啦，啲燈光唔好啦。 啱。 咁我諗咧就即係唔好以用一啲唔需要用玄學嘅角度去解釋嘅。 心理學 就你真係環境係。是 facility 到你嗰個細路仔係讀書嗰個效率 嘅。我贊成嘅，我贊成嘅。我諗就咁樣講，如果你講呢啲位咧，就唔係淨係讀書咯，即係做任何嘢都得心應手咁樣。咁呢個就係聯頭啦，咁都係聯頭。但係如果你講淨係令到你讀書考試高分咧，咁呢個就唔係聯頭噶啦，聯頭唔會咁講嘅。 解 咁唔緊要啦，我哋睇個效果啊，唔需要睇嗰個即係背景係點樣。嗱，咁頭先你講到一啲即係理論啦。咁但係實際嘅風水師佢要用一啲咩嘅器材，一啲咩 instrument 去做嘢嘅呢？ 其實呢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揸住一個幾蚊值幾蚊嘅，我唔知咪幾蚊呢，即係而家嗰啲咩，即係 compass 嗰啲叫咩 啊，指南針仔。 咁啊，指南針仔咧，我諗幾蚊就唔會平嘅，我諗十零廿蚊咁 都有， 係啦，十零蚊已經買到 八蚊都有， 買一個咁樣。咁但係係喺出面賣到坊間可以賣到成幾千蚊一個嘅。咁佢點解會咁貴咧？就因為個羅庚上面有好多啲一個環一個環一個環，咁個環上面咧就刻咗好多啲符號同埋啲文字喺度。咁嗰啲風水師就會揸住呢個咁嘅即係文字符號咧，就去睇嘢。 呢個如果係咪古代係咪叫色啊？即係木字邊做一個色啊？ 冇錯，佢有個最早應該係講緊呢個商朝時候，商朝時候咧，佢哋已經開始可以做呢樣嘢。 嗰個好簡陋喎，嗰陣時淨係一個匙羹咁樣。 匙羹冇錯。咁只不過其實到而家都一樣嘅，都係咁簡陋嘅，都係一個一支指南針嘅啫。 主要係指南針。 咁點解賣到咁貴咧？因為佢好多環，咁所以我成日話咁。唔使啊，我哋咪喺電腦度，你搵個指南針計咗個 angle， 然之後擺落去 check 佢個環係乜嘢，咁咪搞掂啦，係咪咁？咁但係咧，其實咁多環咧，就其實各種唔同嘅門派嘅風水咧，先用到咁多環嘅啫。咁一般咧，如果係講九宮飛星嘅話咧，就其實主要係用咩？用幾個環已經夠㗎啦。咁最多人最常用咧，就係嗰個叫廿四山嗰個環。咁廿四山個環咧，就將佢將一個圓周咧，就分為24節。咁24節咧就有24個卦，呢個卦唔係我哋八卦個卦，係24山嗰個 方向 山卦方向個卦啦，冇錯。咁佢有曬，其實都用翻天干部分嘅地支係啦，冇錯，嗰啲名啦，同埋有4個係八卦裡面嘅名，佢都用翻嘅，咁所以加埋24個。咁啊，咁其實喺我哋本書裏面咧，唔用嗰啲卦都得㗎，我哋用道咪得啦。我哋北叫零度，然之後南咪叫180度。 即係全部用 degree， 我哋用道啊，冇錯。咁已經用道已經得㗎啦，因為佢基本上咧每一個卦咧就係呢個24度嘅。咁喺24度裏面咧就24山，每個卦應該係24山應該係15度，係十五度十五度乘24。咁每個卦15度，但係15度咧佢唔係用曬15度嘅，佢係用咧中間左右3.5度，嗰7度咧就作為叫正卦，即係話係呢個山好純正嘅，啊，即係叫 叫好似叫一卦純清啊，咁咧就好純正嘅。咁如果你即係超出咗呢個七度啦，即係左右三點五度咧，就開始咧會有啲隔離個卦嘅氣咧都沾染埋。咁呢個咧就唔係叫順卦啦，就叫兼卦。咁咧就要另外個畫個九宮飛星咧有啲唔同嘅。咁但喺我哋本書度，因為唔想咁複雜去搞到啲讀者混亂啦，所以我哋都 那個高級班嚟 嘅。係啦，所以我哋都係講一卦純清，即係當你係一卦，即係好準確。所以咧，即係我哋睇卦嘅時候咧，雖然有十五度俾你用，其實唔係用喺十五度嘅，係用中間嗰七度嘅啫，咁樣。 咁但我聽你咁講咧，如果要識風水，實際上我哋係咪要即係懂得中國嘅易經 咧？其實咧，我都成日咁講啦，即係易經咧，即係數論。啊，即係數學嘅 number theory， 咁風水咧就喺可能係我哋嘅微積分。咁你學微積分係咪你識數論咧？咁樣咁其實唔係你識㗎，係嘛？即係我唔識數論，我都學微積分㗎嘛。即係你可以咁講，風水學咧係部分由易經引發出嚟嘅。但你唔識易經，你啲嘢可以學，因為風水係一啲 technique 啊。我哋今時現代嘅風水係一種 technique。咁呢啲咁嘅技巧咧，如果你能夠掌握嚟用嘅話，你即使你唔識易經，你都可以掌握到。不過咁講，如果你想即係好深入咁去研究呢啲技巧，睇佢嘅來龍去脈嘅話咧，咁你學讀易經咧， 有埋個基礎咧， 有好處嘅。等於你想好深入講研究微積分，咁可能你讀埋數論有好處咯。 一般都唔會話唔讀嘅，因為你去到嗰時候，其實佢係一個知識嘅追求嚟噶嘛。你當然想自己圓滿啲啦，除非話你自己唔係對呢樣有特別嘅興趣嘅。咁但係阿蘇博士，其實要掌握呢啲知識咧，喺而家一個普通人嚟講咧，佢如果唔睇你。即係呢啲著作咧，有咩嘅途徑 咧？其實就即係我會贊成咧，就大家最好咧買嗰啲風水書咧，係由啲即係學者寫嘅，就好過由啲真係 喺街邊嗰度揾翻 practice 風水嗰啲風水師寫嘅。咁點解會兩個原因咧？因為學者寫咧，佢唔需要咁多保留啊。佢唔係靠 冇利益嘅問題，冇利益嘅涉及 風水，有個系統啊， 係啦，冇錯， 有個學術嘅系統。 係啦，咁所以咧，我會贊成大家咧可以去大陸，即係譬如你去開廣州、去開上海或者北京咧，好多書局裏面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風水書咧寫出嚟嘅。咁譬如喺天津咧有一個姓邝嘅邝教授咧，佢写嗰本风水书写到好多本噶啦，咁啊讲建筑学同风水有关系咁样。咁喺南京亦都有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咧，亦都系写风水书嘅。咁所以咧，我贊成大家咧就去揾嗰啲教授寫嘅風水書，咁咧就會比較容易睇啲，咁然之後亦都咧比較安全啲啊，即係曲解啊，或者寫錯啊，或者有意隱瞞啊，呢啲咁嘅情況咧會少啲咯，就 特別係咧，即係譬如話寫嘅動機係唔同嘅話咧，其實出嚟個結果唔同啦。舉個例，譬如話，喂，我哋寫嚟可能要吸引人哋要買書嘅， 冇錯， 咁我可能嗰、那個誇眾取寵啊，或者我要講得比較 sensational 啲啊，比較煽情啲咁。即係個銷路就會自然好啲嘛。 啱，係嘛？例如啦，譬如講九宮飛星咁就講翻啦。咁你其實九宮飛星咧，有頭先講啦，有廿四山啦。咁廿四山裏面有好多個唔同嘅飛星盤噶嘛。咁好多好多坊間買到嘅書咧，就將所有飛星盤畫曬出嚟。其實使乜畫咁多啫？你識畫一個，咪識其他識畫曬㗎啦，係咪？咁所以喺我本書裏面咧，我哋畫一個兩個就算啦。咁啊教識咧，你點畫你自己識畫㗎啦嘛。咁就唔會因為咁咧而增加嗰個篇幅啊，等佢個本書好似厚啲。 本書後未必代表入面資料多噶，可能要保留嘅更加多，咪即係要你揾個作者佢私人教你。 冇錯，好多人以為本書後就好似好犀利咁。 係嚇，嗱咁啊，頭先講到咧九宮飛星，老實講我自己都唔知係咩，唔明係咩嚟，咁所以今日咧要請教蘇博士。咁同有頭先提到咧嗰啲具體香港個案，呢本書寫埋 case studies 啊嘛，咁入邊有好多精彩個案，第三節翻嚟再講啊。神秘之系第三節，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科學風水過案啦。嗱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我哋即係特別提到咧，就呢本書有 case studies 啊。咁但係喺呢個 case study 之前咧，我就想問阿蘇博士，即係幾個技術性嘅問題啦，就係九宮飛星係點解咧？ 首先就九宮就係九個格。咁每個格咧都叫一個宮啊，即係一個細嗰啲。 一個井字啊，井字啊，大家嚇。 咁飛星咧，其實嗰啲星咧就唔係星嚟嘅，叫名叫星嘅啫，根本唔係星嚟嘅，同星冇關嘅，嗰啲係數字，即係應該係九宮飛數字啊。咁點解會用數字咧？咁樣 個原因呢就是因為追溯返呢喺好早早呢嘅 河圖洛書。 係冇錯啦，河圖洛書。咁啊裏面呢就有一個所謂嘅一個洛書呢有後天八卦。後天八卦同埋洛書合併埋一齊呢就發現呢每一個卦呢都等於一個數字嘅。咁、啊、譬如話呢、這個坤卦就係二咁樣，呢、這個乾卦就係六咁樣。咁於是呢佢就每一個卦呢有一個數字跟住。咁所以呢嗰啲卦喺嗰個九宮裏面飛嚟飛去呢咁呢就等同於啲數字喺九宮度飛嚟飛去啦。 呢個係咪等同我哋即係小學讀嗰啲 Magic Square 嘅數字嚟 呀？嗱咁講你可以話呢佢因為你頭先講呢就話佢打斜打洞加埋呢係即係15啦，咁所以呢、你可以話佢係 Magic Square。但你講飛法呢就應該同 Magic Square 冇關係嘅。咁嗰種飛法呢其實呢點解會係咁樣飛法呢，就因為呢佢呢個曾經呢有人呢見過喺嗰個龜殼上面啦有啲咁樣嘅文啦咁之類啦。咁就係啦冇錯，咁佢就跟返12345678910呢個咁樣嘅順次序嘅。就認為咧佢會係咁飛法，所以咧九宮飛星嗰啲任何一個數字飛咧，佢就會跟翻嗰個軌跡嘅一模一樣嘅軌跡嚟飛啊！咁頭先你講啦，就係、是、其實我哋九宮飛星上面咧就有九個格啦，每個格咧有三個星，咁一個星咧就係嗰個叫時星。就是根據間屋起嗰陣時嘅時間啊，你哋做咁就好闊嘅。我哋講咗二十年嘅，即係二十年為一個。頭先我講咧，即係所謂七運、八運、九運啦。咁跟住咧有一個對嘅星，即係話每一個格咧有一個數字咧，係表示你個方個屋嘅向嘅方位。然之後有一個數字咧就係佢背嘅方位。咁所以咧總共咧係有三組數字。咁然之後呢其實九宮飛星嘅研究呢就係跟呢九個格裏面每一個格嘅三組嘅星嘅 number 呢佢嘅特點呀嚟講出你邊個方向係好同埋呢個間屋好唔好等等咁樣。咁最基本嘅呢就係話叫做呢個對山對向。咩叫對山對向呢，咁樣就係話嗰個時星嗰、那個 number 走咗去你對住嗰個方向個宮嘅對星，然之後嗰個時星走咗去你背住個方位嘅嗰個嘅背星，咁呢呢個叫對山對向啦，咁呢個就叫好嘢啦，咁即係逢係呢一個樓有咁樣嘅情況呢，咁呢個樓呢就會一人喺度住呢就會好掂啦咁樣。 嗱呢本書呢第十六章 The Method of Flying Stars 呢就有呢個圖表嘅，因為頭先阿蘇博士講呢我諗有啲聽眾佢聽呢未必聽得明，因為這個圖表本身是你睇咗會易明好多。 冇錯、啊、 但我都想問呢就係啲箭嘴嘅移動其實根據啲乜嘢嘅原則去 走。就係嗰個 number 啦，即係話如果你頭先呢見到呢譬如話嗰、那個九宮飛星由右邊開始起啦，即係我哋用嗰個洛書啦，佢就係27695138喎。咁所以呢就係話呢個由嗰個譬如話由一就去二，咁即係本來佢一個位就走去二個位，咁、 哦、 由二個位走去三個。 哦，簡單呢個就明啦，即刻明啦。 就係話到俾你聽嗰、那個飛星嗰個 飛星嘅 嗰、那個軌跡，軌跡。 實際上都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走，即係九咁走嘅。 係啦，冇錯。 哦，咁啊易明好多啦， 咁啊。冇錯，咁呢個就軌跡。咁你記住軌跡之後咧，所有星咧都會跟住軌跡飛嘅。咁但係有逆行有順行嘅，咁都會倒翻頭飛嘅，佢翻總之就係唔會無無亂飛唔會嘅，一定係跟呢個方向飛㗎啦。 嗱，以你所知呢個九宮飛星係点嚟嘅 咧？佢最喺咁讲系河道洛书嗰度，嗰啲星系由嗰度演化出嚟嘅。咁但系至于几时系真真正正九宮飛星系成形咧，我自己都冇研究过。咁就只不过我头先咧即系讲过咧，喺民国初年咧，有位沈啊，姓沈嘅风水师啦。咁咧就佢就即系将呢啲咁嘅古代嘅学说咧，就综合埋写咗本书，就系、是、所谓圓通飛星啦。咁就所以而家好出名叫沈氏圓通學啦。就我哋大家咧都会用佢嗰套书咧作为一个起步。咁後來就好多人再繼續吊位立落去啦。 嗱、我再提一提呢，因為呢佢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後面呢我仲見到呢譬如話用嗰啲八卦加埋上去㗎嘛。咁就我諗呢個就唔多講啦、即係讀者可以即係聽眾可以睇本書呀。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案啦。嗱呢本書呢最精彩的地方嘅圖文並茂就係你去咗啲新界地方就直情去考察過嘅。咁嗰、那個係咪你自己親身去做嘅呢？ 就咁嘅，其實咧嗰、那個個案咧就我拍檔，即係聯投嗰邊就我拍檔做嘅，理氣嗰邊咧就我做，我負責做嘅。咁我聯投嗰度咧就其中有一個個案咧，我都有跟埋佢一齊去一齊去考察嘅咁樣。咁咧就係嗰個係叫大夫弟，大夫弟應該就喺嗰個叫做新田嗰個地方。咁應該就喺因為當時我哋係坐旅遊巴去嘅，所以我都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嗰、那 個近邊界嗰度。 係啦，近落馬洲邊界嘅，即係元朗嘅北面。咁大夫弟咧，其實係一個姓文嘅，喺清朝時候咧，晚清啦時候咧，姓文嘅一個大商家，做好多善事嘅。咁佢就起一間屋喺嗰度。咁起完間屋之後咧，就光水王咧認為咧佢好掂，於是咧就送咗呢個牌俾佢，叫大夫弟。咁即係話大夫即係一個即係好出名啊，好有德行啊，好重要嘅人物咁樣。咁咧就我哋去研究呢個大夫弟嘅目的咧，就係睇下佢個 成個附 近嘅聯投係啦，佢個聯投個方向係點樣？咁發現咧，佢正正係跟翻足曬頭先我哋講嗰個所謂即係 坐向 啊，係啦，冇錯，嗰個叫做完美風水模型。佢後面有個山啦，咁就係個所謂呢、這個元武啦嚇後山，咁然之後咧左右有個山仔，咁然之後前面咧有個明堂，再前啲咧又有個山仔仔咯，所以嗰個台山咁樣，跟住就有條河喺佢附近行過咁樣，咁所以完全係跟翻足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那個大夫弟本身裡面嗰間屋裡面嘅設計咧，亦都係跟翻呢個咁樣嘅做法，就係、是北京好多四合院啊，其實四合院本身嗰個 設 計都係跟呢個所謂完美風水模型，又一樣係左青龍右白虎，前中後圓冇一樣啦。前面有個明堂，後面有一個即係佢有中堂啊，中堂然之後後堂咁樣，然之後左右兩個箱咁樣啊。 你去考察嗰期間咧，有冇入去嗰個住幾日咁嘅要求？ 佢嗰度而家係一個旅遊區嚟嘅， 而家變咗旅遊區嚟 嘅。你可以住㗎，你可以入去行嘅啫，你唔可以入去住嘅。 係 咁啊，不過裏面好乾淨嘅，即係已經係。變咗一個旅遊景點㗎喇，好多人都可以。 即係叫佢哋嗰個原本嘅嗰個家族都唔喺嗰度住。 唔喺嗰度住㗎，冇人喺嗰度住㗎，而家係一個純粹一個旅遊點。 呢個呢就差咗一個話題，我突然間諗起呢，就係一個咁完美嘅風水呢，咁你喺香港呢好多啲改建啊工程㗎嘛。你後面啲山俾人拆咗，或者即係前面同你整咁。咁呢個係咪算係破壞咗個風水？ 啱啱嘅，你講得啱啊！即係話，如果你一個無論你一個首先講翻理氣先啦。理氣咧就唔係永遠掂嘅。理氣咧，佢有個所謂運程嘅。一個好嘅理氣風水咧，最長都係160年嘅啫。即係根據佢哋個理論講，咁你超過咗160年咧，已經冇氣㗎啦，已經冇用㗎啦。咁好啦，講翻聯投啦。嗱，聯投理論上就冇運程嘅，即係冇講明話要幾耐就冇效咁樣。但係咧，聯投會變嘅。咁如果以前嚟講，因為冇移山填海啦，咁所以就永遠都好，就一路都好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我哋有移山填海啦。咁例如譬如頭先 人為嘅事件， 係啦，講緊大夫弟啦。大夫弟其實佢嗰個所謂嗰個台山咧，即係向山啊，係難揾到嘅。因為咧就係懷疑咧，我哋懷疑佢咧就係當時做呢一個落馬洲嗰個叫做管制站啊，嗰個工程咧係削平咗個台山嘅。咁但係咧就照睇咧，應該有個台山喺度嘅。 咁即係而家你會睇到佢啊唔係㗎，啲人你好容易查到㗎。你睇返以前嘅一啲可能都會搵返到。 但係我哋其實嗰啲而家嗰啲地積圖呢，我哋去地政署買嘅。咁買嗰啲係最 update 嘅，最新嘅。 改咗啦，如果係 咁。所以已經係新㗎啦，已經。同埋有啲圖呢係亦都要買嘅，就係、是、飛機影落嚟。那個圖啦，咁樣呢啲買得到嘅全部都可以。 呢度我又睇到咧，你分析嘅個案時候邊都提到咧，所謂個五行嘅問題啦，就金木水火土同呢啲嘢有咩關係嘅？ 其實金木水火土咧，基本上咧就係喺理氣裏面比較用得多啲啦。即係聯投用金木水火土就比較少啊，你用得多。咁你點解會用得多咧？因為主要係嗰個八個卦嘅問題。佢將嗰八個卦咧就分為即係金木水火土五行。咁就譬如話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呢、這個坤卦，坤卦係讀呢個屬土嘅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其他卦，譬如對卦屬金嘅咁樣。咁啊離卦我哋大家知啦，屬火啦咁樣。咁就係因為 嗰八個卦咧本身都有屬性嘅，咁所以本身屬性咧，佢令到咧佢有相生相克嘅機制。咁因此咧，如果你用嗰個卦透擺入去嗰、那個九宮飛星裏面咧，咁我哋就會睇到咧，頭先我講每一個格裏面咧有三個星，有三個 number， 咁嗰三個 number 咧就互相有影響嘅，會有相克、相生同埋一樣。即係大家一樣，大家都係木，大家都係火咁樣。咁呢啲咁嘅相生相克嘅情況咧，就可以幫我哋去話俾你聽呢間屋嘅嗰個方位好唔好？咁佢有一套理論就係話，如果假設嗰個位係呢、這個由嗰個坐向生或者克呢個向方嘅話咧，就好啦。如果係調轉咧，咁就唔好啦咁樣。呢、這個有好多個講法啦。咁、但係始終啲即係呢啲係一啲九宮飛星裏面一啲引申出嚟嘅一啲技術啦，可以係。 咁、你用科學嘅，我哋用既有科學嘅知識點解釋呢個五行咧？ 我諗咧就五行咧，你可以睇為係五種元素啦。咁其實呢個唔係淨中國有啦，係印度都有嘅， 希臘都有， 都有啦，咩地水火風空咁樣啦。咁中國嗰個五行咧，其實就唔係真係講金木水火土嘅。以我理解，佢講五樣嘢。咁樣嘢咧，本身咧就即係我哋可以講等於五種能量咧。呢種能量咧有生克嘅作用。咁呢種能量咧就會令到個地球上面咧一切嘅嘢變化咧都會跟呢種能量嚟做。咁所以如果你嗰邊種能量對你好嘅，如果你話生旺佢嘅話咧，你就會更加好咁樣。咁、那個理論係咁樣。但係可惜咧，我哋今時今日都仲未能夠量度到或者觀察到所謂呢五種能量係乜嘢嚟嘅。咁所以竟嗰、那個即係科學嘅道理喺邊度咧？咁樣暫時唔知道。所以我點解我開始嘅時候就講咧，就話我哋只能夠咧就係話做第三級。第三級咧就係話希望能夠好系統化、好一致嘅、好邏輯嘅咁去睇風水理論。至於你頭先講到希望用現代科學去解釋呢啲咁樣嘅咁怪異嘅風水理論咧，可能係第一級啦，要有實驗背景。咁呢、這個 而家暫時未能做到， 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啦。 嗱咁頭先你講大夫弟嗰度咧，點解你哋會攞呢個做個案，或者你點知道有呢個地方？ 哦，其實咧呢個係咁巧合嘅啫，因為咧就我曾經我哋有一屆嘅即係我哋唔係特登揀嗰度嘅，其實我哋有其中一屆嘅嗰個我哋第一屆搞嘅時候咧，2005年咧就冇 site visit 嘅。即係冇 實地考察， 冇嘅。我哋淨係喺個大學嗰個衛星劇場裏面咧，present paper 講論文就完㗎啦。咁於是咧有啲朋友話：，哇！我咁遠水路喎，喺歐洲嚟到喎，你叫我就咁聽一日算數咁樣，咁唔掂喎咁樣。於是我哋喺第二年咧就搞咗個所謂實地考察啦。咁所以就揾呢個旅遊巴。咁旅遊巴就去睇，咁所以當時我哋傾啦，咁我哋睇乜好咧咁樣，咁我哋就由第一年咧，我哋就先咧就睇香港整體風水啦，所以就將我嘅旅遊巴就車曬佢哋上山頂，喺老鎮亭嗰度就睇落嚟香港，咁啊當時揾埋蔣康文幫手咧就去解釋啦，即係喺山頂望落嚟，咁見到個港島北面，跟住九龍半島啊點點點點咁樣，呢個第一個，跟住落翻去中環睇中環嗰啲樓，咁呢個第一年做嘅。咁第二年呢，咦，我睇過港島喎，冇人啦咁樣，不如走去睇下啲圍村啦，嗰啲 去新界睇 新界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就隨便問嘅啫，喂邊度有嘢睇呀，因為好多圍村根本入唔到去㗎嘛，佢唔俾入㗎嘛，咁所以有人提話嗰度幾好喎咁樣，咁我哋咪去睇囉。咁我睇之後呢，我哋覺得咦係喎，呢個地方真係唔錯喎，咁就攞嚟做一個 case study 後來，即係後來諗翻起嘅時候就再重新再去過嘅。 咁所以即係證明實地考察係喺即係呢方面好重要啦。 當然啦，西邊梗係啦，呢個建築學方面更加緊要 啊！咁我諗聽眾最有興趣都係頭先第二節講到個唱歌眾收問題啦。咁老實講咧，阿蘇博士未講，我已經知嘅呢件事。我係聽過一啲傳說嘅，咁涉及到前即係嗰個唱歌中心前面嗰啲嗰個花槽嘅問題。咁嗰個就即係今日冇論證啦，所以我就唔講一單嘢。但你好奇怪睇到長安中心唔係對住個馬路，係斜少少㗎嘛。嗱我哋唔估嗰個起嗰時嘅動機係咩嘢啦。嗱呢個方位點解中環要有一個咁嘅角度要斜斜地呢？嗱你其他建築物冇㗎啦，你舉個例匯豐銀行冇。 通常你應該係即係直角嗰條馬路㗎 嘛。係啊，對住條馬路㗎嘛。 冇錯，即係水直條馬路係啱啱啱啱。咁我講啦，我先講呢，就係我哋冇任何嘅資料來源證明長江起呢座樓嘅時候真係咁樣諗法。不過我哋咧試圖用九宮飛星去分析佢風水學，分析點解要咁做。咁我哋就發現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如果佢真係向條馬路嘅話咧，佢做出嚟嗰個九宮飛星圖咧就係差嘅。 咁 何谓差？ 头先讲过啦，咩叫好咧？就叫对山对向，对山对向咧叫好啦。即系其实咧来来去咧，即系四种可能性嘅啫，就系嗰个时星，那个时星系去到嗰个对宫嘅对星位，那个时星去到那个背即系。back 即係後back 嗰個室個宮啦嘅啊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座位咁咧叫好啦，咁叫對山對向。要啱調轉咧就最差啦，叫上山下水最差。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兩時星去曬嗰、那個嗰、那個對宮嘅兩粒星都去曬咁樣。咁呢個咧就叫做雙龍下海。啊，咁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去曬後面啦，咁即係其實落咗四種嘅啫，即係九宮飛星咧。如果你係純卦嘅話咧，你即係要四種可能性嘅啫。咁最好就係對山對向，第二就係頭先嘅啦，一係就落曬個雙龍下海啦，一係就上曬山啦，係嘛？咁最差就調轉，啱啱咧就係、是、即係個位啱調轉咗啦，就係、是、個時星去咗對宮嘅座山。坐嗰個位，然之後個去咗坐宮嗰個嘅向位，咪即係最差。 咁而家長安中心究竟係九宮飛星入邊邊個？ 而家長飛星如果咁扭歪咗咧，佢就可以做到呢、這個對山對向。 對山對向。 係啦，冇嘢。咁、而個情況咧就係、是、咧，我哋發現佢咧就係話佢喺如果我哋頭先我講時星啊嘛，時星其實咧係有呢、這個七運八運嘅。咁長安中心起嘅時候係七運。咁如果用 七，何謂七運八運 咧？七，我哋咁嘅，每二十年一個運嘅。咁而七運咧就係講緊1984去到2004就叫七運。咁我哋講緊呢個三元九運啊，即係 哦，2004都係幾 中元啊， 真係一個界嚟嘅嗰個真係。 係咁計，咁計嘅。咁咧就下元嘅即係呢個七八九就下元啦。咁咧由1984年開始就係下元嘅七運。咁佢 邊個元啊？ 元是元宵的元、即是、幾元的元、咁2004年到2024年呢就是下元八運，咁然之後2024之後呢就九運咁樣。 咁我哋而家呢一年係咩運？ 我哋而家係八運，一百運。 而家係八運。 咁我哋發現呢 幾時九運啊？ 九運要2024。 2024, ok, 有排。 咁其實呢就係佢哋一個好簡單嘅睇法，就係、是七運八運有咩特別呢？咁樣就係睇翻嗰個落書啦。落書咧呢個七咧就係、是、向西嘅。所以咧，如果你嗰個財氣啊，個氣場入面嘅氣場咧係從西面嚟嘅話咧，咁你七運嘅時候會好掂。咁所以咧有一套理論就話香港點解咁掂咧？因為喺七運嘅時候咧，香港嘅氣咧係來自珠江。流咗出嚟之後，由西面入香港嘅，咁所以咧，令 西面入香港即係入邊都唔入香港， 即係大嶼山啊、落吸水門啊嗰邊啦、即係香港咧要西面入。 咁啊，澳門嗰邊， 嗰邊我哋就叫好啦。咁所以香港點解會喺七運咧會好咧咁樣？嗱，呢個係冇驗證啊，即係一個我聽過一個理論，好似阿邊個講嘅，係阿蔣積師講嘅。咁跟住咧，點解澳門近來好咧咁樣？因為入咗白運，白運咧就係、是、白運咧向東北嘅。咁所以咧澳門嘅東北就係珠江口啦。即係我哋整無論香港澳門咧，其實都係由珠江嗰度落嚟嘅嗰啲氣。咁所以咧就澳門咧就會一路好到2024啦。咁嗱，我唔講呢個。咁呢個係一個可以話， 唔係實際上聽眾最想聽呢樣嘢， 蘇博士嘅嗰種叫 唔係嗱。頭先講咧，嗱蘇博士咧就好嚴謹嘅。頭先講咧，佢只係複述一啲意見，就呢個就係因為完全冇經過科學嘅一啲驗證，所以大家聽嘅時候留意啊。呢個唔係蘇博士本人嘅睇法嚟嘅。 我聽過翻嚟，咁聽過翻嚟，亦都我冇任何理由話佢錯啦，係咪？即係 唔係個事實係好嘛？你冇拗事實就係好嘛？ 冇錯。 咁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咪起埋條橋咪仲正？ 起埋條橋就係啊！你咁講啦，即係更加由東北啦，即係咪正係講澳門正，唔係講香港正。咁咁講翻嗰個長安中心啦。咁佢點解特登扭歪佢咧？就話如果扭歪之後咧，佢就喺八運會好。嗱、個問題咧就係長安中心入火嘅時候咧，係佢喺七運嘅，係七運入火嘅。咁七運入火太好短啦，因為佢我如果冇記錯咧，佢入火時已經1999年嘅，差唔多已經去到世紀末咁滯嘅。所以咧，其實佢七運用好少時間。所以佢個方位唔應該係以七運 作為一個標準， 作為標準嘅，應該用八運嚟作為標準。咁如果假設佢用一個垂直條馬路嗰個做法咧，就七運八運個飛星圖都唔好。咁、所以我本書裏面有畫過出嚟噶啦。但如果扭歪咗之後咧，發現咧八運就會好啦。咁、所以咧佢就特登係咁樣做。咁、但係咧，根據呢、這個九宮飛星法就話咧，我哋以大廈平頂 作為嗰、那個嗰、那個時星嘅。咁、所以你個樓事實上係七運噶嘛。咁你點樣會令到佢有八運嘅嗰個特性咧？咁樣咁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喺八運嘅時候咧，全座大廈做一個大型嘅裝修， 嗯， 啊，即係改好多嘢嘅話咧，咁就等同於好似重建一樣啦。咁、就可以變八運嘅圖咁樣。 即係佢已經係一早係預計咧，即係呢一棟樓裡面咧，從即係起於七運，但係咧就。 成於白雲 就是發揮佢的作用，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咧就懷疑，老師有講，我懷疑財中心喺入白雲嘅時候做過大裝修，但係我 呢、這個印證嘅，呢個可以查，呢個可以查，呢個可以查嘅。 冇錯冇 錯，留翻啲歷史學家查啦。咁但我有個題外話，真係好突然間好想問阿蘇博士啊。記得以前咧就中華未填海未加咁多嘢嘅時候咧，就匯豐銀行就風生水起嘅。咁啊股價咧呢幾年咧就即係今日好似都低過60蚊，我唔記得咁樣。呢、這個以你嘅即係對風水嘅， 即係用科學 睇嘅時候，前面嗰啲工程係咪真係對嗰個匯豐銀行個風水有啲影響咧？ 咁如果從聯頭風水嚟講就肯定啦，即係你一改變咗個所以叫完美風水模型。 因為如果你以前咧匯豐係直出嗰、那個。维港嘅 明堂咧就 直去噶，直去即系前面冇嘢挡佢噶， 吓唔系佢有嘢挡，有个码头，码头好嘢嚟噶，头先我讲过嘛，一望无际唔系好嘢啊嘛，要有一个台山嘛，个码头系做个台山嘛，所以以前嚟讲咧系好嘅，好事嚟嘅，咁即系任何嘅改善改变嗰、那个劣、那个模型咧都会系差咗，肯定嘅。 即 不过咁样嘢咁，因为汇丰咧系香港嘅总行啫，就唔系整个。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你用汇丰嚟做睇风水，你只能够睇汇丰香港业务。咁汇丰香港业务就唔系差得咁紧要啫。 我裁员3000人， 唔系呢个系因为佢全球啊，以我理解系全球汇丰有问题，所以逼住要裁员啫。 咁你有冇 check 到系佢最差嘅嗰个风水系边一个地方嗰度？ 咁、我冇犀利過啦，咁所以唔知啦呢、這個會。 同埋佢如果你咁講，係咪即係講喺匯豐銀行佢喺個建設嘅當年嗰時間咧？其實係佢哋都成個嗰個城市嘅規劃裏面咧，都係有意咧，即係設計咗個風水陣喺度嘅，即係喺嗰個中區嘅嗰個位嗰度，即係皇后碼頭啊，即係嗰度咧。 有冇意我哋唔知啦，但係如果以我哋睇當年嗰個風水，實在相當之好 喎。係啊，尤其個舊嗰個總行個樣啊，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入前啱嗰、那個嗰、那個樣。 係啊， 嗰、那個係有型過而家。 有啲金字塔型添啦， 而家好多啦， 另外一個咧，我諗即係今晚就即係都好應該攞出嚟講啦，就係、是、個天壇大佛啊。因為我睇你咧入邊嗰啲數學嘅計算咧相當之深，即係你用到啲三角、啲山形、cosine 嗰啲咧。 哦，嗰、那個球面幾何啊？ 係啦係啦，我唔係睇得好明，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哦，其實嗰個唔係講風水嘅，其實嗰個係咩咧？就係、是、我聽過一個謠言啊、rumor 啦，有人話咧就係、是、因為呢、這個無石一個大佛。我哋香港有個大佛，咁有謠言咧，有兩個大佛咧都係航天部做嘅。咁有人話咧，就係佢哋咧就用衛星嘅方法咧就對向，即係話兩個佛係互相向住嘅。咁、我想 check 下係咪真嘅咁樣。咁咧就我就發現咧就於是計用球面幾何，因為我哋唔可以用地圖嘅，地圖錯咗曲，將一個地球嘅曲面咧變成一個平面係錯嘅。咁所以我用球面幾何去計，咁計出嚟之後咧就肯定咗。就呢個靈山大佛，即係無石嘅大佛，唔係向住香港，但係香港嘅大佛係向住個方向，但係唔係直線向住靈山大佛，咁解啫，就唔係呢個唔係風水。 咁對唔對住有咩？ 冇、呢、這個一個 group 一個即係有好多人咁講啦，就話咁咧就對住咧就好啦，咁即係佢即係會，因為佢話講緊唔知中國有五個佛啊嘛，即係話五個佛咧齊曬咧就會好掂啦，咁所以佢對住就好啦咁樣啫。 你有冇去過無石嗰度做考察啊？ 我有去過無石個大佛睇過，但係我當時我就未諗住寫呢本書，都係肯定咧。但係我上過去個佛嗰個蓮蓬上面咧，睇翻落嚟咧，佢係亦都係跟翻呢個所謂嘅完美風水模型嘅。佢一樣係後面有一個山仔，但係唔係好高啦，有山仔啦。跟住前面有個明堂，左青龍右白虎，尤其咧佢嗰個最近起咗一個嗰、那個叫做一個館咧，係將好多嗰啲唔同國家嘅佛教啊，即係西藏啊咩佛教咧嘅擺咗喺裡面嘅。咁而嗰個咧，如果用九宮飛星睇咧，啱啱就喺個城門嗰個地方嚟嘅。咁嗰個地方係對於整個靈山大佛咧嗰個發展係會好好嘅，即係發展就即係講緊生財啊！ 即係佢本身已經係設計一個係一個。 完全是一個風水陣嚟㗎啦。 佢自己係冇做自己 應該。 佢、那個、自己應該係 跟風水 㗎。同埋佢大佛嗰個突然令我諗返起呢，而家有好多人呢即係都會喺度提及呢，即係有啲地方呢就有叫咩能量場呀、 哦。 你會喺從你嗰個風水呢、這個科學風水嘅研究嗰度呢，有冇即係搵個叫香港有冇能量場嘅呢啲咁嘅地方㗎呢？ 咁講我哋去 study 風水嘅時候就冇做呢樣嘢啦。但係呢就其實你呢樣嘢講到頭先我開始嘅時候話呢，如果我做到一個氣場嘅測量儀嘅話呢，咁就正正就係可以解決到你頭先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呢就靈山大佛我哋做如果做純粹用九宮飛星嚟睇嘅話呢，就唔覺得佢有啲咩好嘅風水嘅地方嗰、那個位。咁就點解要咁樣即係佢座向要緊揀到咁呢，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清楚。 因為後面呢其實涉及好多即係我哋知嘅一啲資料嘅、即係啲方位咧，我相信唔係求其揀嘅，因為呢啲好重要嘅事情嚟嘅，對即係、一啲政府嚟講。但我就想問阿蘇博士咧，其實如果我哋睇香港整體嚟講，我哋要特別要注意邊啲建築物啦？舉個例啦，譬如話中環嘅中銀咁樣，即係起咗之後，即係大家好多傳說啦嚇。咁、如果香港嚟講咧，如果從個風水角度，我哋應該睇一啲邊啲重要嘅建築嘅 icon 咧？ 嗱，而家我諗大家最會留意嘅就係嗰兩座高樓啦，即係 兩支柱 ，IFC 同埋 ICC 啦咁樣。咁以我嘅理解呢，就其實如果從單從同風水學嘅角度呢，嗰、那個樓咁樣起法呢，其實唔係一個好嘅風水嚟嘅。因為大家都聽我講啦，即係完美風水模型咧要有靠山咁啊， 就唔係你衝喺個嗰個 waterfront 嗰度，即係突然間 整一走支嘢出嚟。咁其實風水裏面有一個名嘅，咁樣嘅起法咧叫孤風獨秀啊。 哇！即係淨係佢掂，其他人唔掂。 咁咧就係咪嗱孤風獨秀一定唔好咧？就要睇情況，因為中國好得意嘅，好簡單。譬如話北京嗰個就紫禁城啦，紫禁城咧係直頭係南北咧係零嘅，即係紫五線南北係零度嘅。咁好多人咧就話咧，即係如果你將你屋企跟足紫禁城咁起，咁你咪好掂啦，係嘛？但係佢話唔得嘅，點解唔得咧？因為你受唔起，皇帝 嚟嘅，金鐘嚟噶嘛， 係啦，皇帝受得起，你普通人受唔起，一樣啦。所以咧，即係嗰個 IFC 同 ICC 咁樣起法嘅話，可能佢某啲大嘅跨國集團佢好掂都唔頂㗎喎，你普通人都可以慘啦，可能佢又好唔掂。所以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啦，即係我哋太多穿鑿附會啦，變咗就喺科學上好難去證明啦。 咦，咁蘇博士你有冇去打算去研究一下呢個禮賓府呢？ 嗱，禮賓府係值得研究嘅，因為禮賓府點解值得研究呢？就是、禮賓府有一個叫即係喺個聯合風水裏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名字，叫倒騎龍法。 倒騎龍法， 倒即係倒轉個倒啊，叫倒騎龍法。咁咧就話咧，佢咧係因為禮賓府咧，你睇到佢嘅大門咧，佢入氣位咧就唔係由北面入嚟嘅，佢向南嘅。即係佢向呢個維多利亞，即係扯旗山嘅向、即係好得意嘅。你通常嚟講咧，我哋一般嚟講好嘅，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好似譬如匯豐咁樣，你係要前面係要有個明堂，跟住左青龍白虎，後面有靠山。咁禮賓府應該嘅起法應該係後面係向太平山，前面應該向海噶嘛。而家咁樣好，佢唔係佢調轉嘅，啱調轉。咁呢個叫倒騎龍法。咁倒騎龍法咧，其實似乎咧就喺好多地方都會有用到嘅。咁照阿蔣即師講喺我哋個科個論壇都講過咧，其實即係佢自己都有曾經幫人哋設計過呢類咁樣嘅別墅啊，就係話佢個門口係向住山嘅，就唔係向海嘅，唔向調轉嘅。咁佢點解會咁咧？就係、是、如果你前面個明堂唔夠闊啊，因為你喺個山坡度起啊，你根本冇一個好平嘅明堂，唔係左面右邊又冇好明顯嘅青龍白虎嘅話咧，咁就不如調轉佢嚟起，就好過你夾硬用翻嗰、那個即係最原始嗰個叫做即係完美風水模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禮賓府係值得去研究。 即係咁，佢之前嗰時即係喺英國裡面設計呢個廣督府嗰時候，可能佢都真係好用咗嗰啲風水嘅陣嚟。 呢、這個唔知啦， 有呢個可能嘅。 其實又好唔出奇㗎，你唔好以為鬼佬唔用啊。我本書亦都有講過咧，其實澳洲首府啊， 坎培拉 咧，其實咧係跟風水起嘅。咁呢個秘密咧係收埋咗大約 80年啦，係直到1994年呢，由呢個澳洲墨爾本一個教授呢叫 Plowford 啦，佢寫一本書，本書呢就話坎培拉係整個坎培拉係跟風水嚟設計。 我問到個設計嗰條嗰個引出嚟。 死咗喇已經，因為 係一個中國人定係一個外國人嚟。 一對美國嘅職師，佢嗰時係1910幾年嘅。咁喺呢度可以講講我哋本書好得意，不過問題呢最衰呢就我哋好難證明我哋當時咁正咁咩，我就用九宮飛星去做坎培拉。做完出嚟之後，我同阿 Michael 講，我話坎培拉應該風水好差㗎喎，冇理由澳洲會咁掂喎，呢即係上世紀呢幾十年應該係差㗎喎。我話咁呢，除非佢係喺1924年之後先至用嘅，但係當時係要比賽嘅，坎培拉要比賽，比賽係1911年已經定案㗎啦。咁1911年定案話冇理由喺到1924年先至用㗎，咁我哋咩叫用呢，就係以國會呀，國會係佢代表國家嘛，國會落成開放嗰日就作為嗰個時嗰個時嗰個時間。於是我 Michael 講 ,Michael 都唔知，佢雖然佢係澳洲嗰邊嚟㗎，佢都唔知，於是都係問人問極個都唔知，即知呢就走去搞一輪之後呢抄到，原來坎培拉嘅國會係1927年先至開放嘅，所以正正就係中咗我講，如果喺1924年之前坎培拉開放呢，澳洲已經玩完了，根本冇今日咁好啊！但因為佢係之後，所以佢就攞食正嗰個好嘅飛星咯。 啊，依單 case 個人， 嗱呢單 case， 但係問題咧，人哋唔信我哋啊嘛。你可能即係事後諸葛亮啫，因為我哋證明唔到當時我哋係唔知啊。其實我當時真係唔知啊，即係好老實講咧，即係講真，佢哋點可能知道坎培拉幾時？而家唔係講坎培拉落成，我係講坎培拉個國會大廈落成，我點鬼知啫？ 哦，呢個要即係比較嚴謹啲嘅學術歷史 好多資源啦， 追尋先知啦。咁但係聽眾咧最關心一樣嘢啦，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成個建築啊，咁對香港嗰個運程有冇影響 啊？咩佢係改咁多而家？ 就嗱，我咁啦，即係用我哋用翻嗰個聯投嘅睇法啦，即係話我哋先要睇就係話，如果假設只不過咧係少少填海啊或者咩咧，其實對個運程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嘅。但如果你填到個維多利亞港都有影響咧，咁就好大件事啦。但如果你假設佢對個水流冇乜影響嘅話咧，其實嗰個影響唔大，因為你唔可能將整個香港嘅地形改變㗎嘛。呢個可以好肯定。咁但係至於呢、這個理氣嘅話咧，其實理氣咧一早已經講咗㗎啦，已經講咗就話佢最多160年一個叫地運，即係無論點好最短20。最多160，咁一即係話一定有盛衰嘅，即係任何地方佢一定會好下嘅衰下，又好下衰下。 我哋都過160嘅咯。 係啊，所以其實咧，如果用聯投嘅角度嚟講，用理氣角度嚟講咧，係冇永遠好嘅地方嘅，但係聯投就可以嘅，因為聯投咧，只要佢山嘅水個地形唔變嘅話咧，佢可以係好嘅。咁就所以咧，即係呢、這個當時咧話嗰個跑道咧起好咗之後咧，那個跑道就令到香港會好咧，因為佢嗰個地方咧有一個好似一個水流，一個水街嗰啲水咁樣。咁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將我哋即係個跑道又再重新起翻啦，即係再做翻靚嘅，咁可能會對香港有好處都唔定嘅。呢、這個就即係因為荒廢咗咁耐啦嘛，已經。咁以前其實啟德機場時代香港好好噶，咁跟住冇用啟德機場之後咧，就一路話好多問題出現啦，咁啊， 我差唔多都係一般嗰日開始就已經有好多不斷有多不同嘅嘢出現啦。 希望咧當日就到我哋有日咧，即係機場重新起翻嗰個 杜倫碼頭風水做啦， 同埋起個公園，有啲屋村整好曬嘅時候咧，香港會又再好翻啦，係嘛，即係咁樣。 嗱好啦，咁啊今日聽阿蘇博士咧，其實就相當之精彩啦，因為有好多我諗我以前都唔明白，或者又冇人能夠同即係去問嘅咧嘅問題咧，今日阿蘇博士都解答到我。咁但係我最後一樣嘢，我又比較奇怪嘅，就呢本書咧，我頭先揭下，我睇到兩個字，我打個突嘅，就叫 string theory。咁點解無端端點解佢無端端會整咗呢個 string theory 喺入面嘅 呢？其實呢我哋主要呢就喺其中有一個 chapter 呢，我哋就作講現代物理嘅神秘之處，即係好多人話風水呃人嘅迷信嘅咁樣，咁我係俾嗰啲戴有色眼鏡嘅人聽睇嘅，咁我就話其實喺量子流裏面呢，嗰啲即係迷信嘢，好似迷信嘅嘢，嘩多不勝數咁穿牆啊，穿牆過壁啊，呢啲根本喺量子流裏面係好司空見慣嘅嘢，咁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嗰啲氣場，我哋嗰啲好多氣場我哋唔知嘅，即係頭先阿紀豪都講過啦，即係個有 energy 個氣嘅能量場啊啲嘢。咁能量場咧，好多人咧就淨係話我淨係信六樣嘅啫，淨係信力啊、光啊、星啊、熱啊、電啊嗰啲詞咁樣，其他我唔信嘅咁樣。但係咪真係咁少咧？會唔會喺宇宙裏面咧有好多嘅能量場我哋係未發現嘅？咁喺呢個原論裏面咧，其實佢可以推導咗好多新嘅嘢走出嚟嘅，新嘅粒子啦，新嘅現象啦，咁樣咁我哋話會唔會有一日咧，即係原論可以幫我哋去解釋到風水裏面嘅部分嘅道理咧？咁樣即係我成日話你逢係嗰啲common sense 理解唔到嘅，你就話係假嘅。咁你不如你話梁天樂係假啦，咁樣即係咁樣講啫。 我明白啦。咁今日真係好多謝蘇博士啦，因為即係呢本書嘅成果咧，其實大家可以喺短短個零鐘頭之內咧吸收到。即係基本嘅概念啊！我唔係講話睇曬啊，本書一定要你自己即係攞買嚟睇嚇。係 冇錯。 咁但係同埋我都好推薦本書後邊咧，因為即係一啲比較我哋覺得係複雜嘅概念咧，你透過圖表可以表達出嚟。係。咁有啲數我諗啊深嗰啲啦，頭先你講個天壇大佛嗰啲，我諗就。即係啲， 唔係，但係對你研究嗰個風水好有價值嘅呢個嗰、那個。 嗱，嗰個我哋都係特登咧，即係話頭先你，我哋一開始都講過啦，即係定量啊，即係風水可唔可以定量分析咧？咁我特登我擺啲方程式喺度，但係覺得話原來風水學嘅書都可以有咁多方程式嘅咁樣。 係啊，咁啊有少少破天荒，我睇風水嘅書冇呢啲。 冇錯冇錯，應該世界上第一本啊呢本。 係啊，咁收嘅書啊。咁今日真係好多謝蘇博士啊！咁希望我哋將來有機會咧，再揾蘇博士講講其他即係佢研究緊嘅項目。OK， 好多謝。 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